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三名涉嫌贩毒嘅男女，检获大约110万元嘅毒品。警方根据线报，昨日下午在旺角界限街对开截查一名51岁的男子和一名48岁的女子，在该名的女子身上检获8000粒俗称五仔的毒品。探员到男子位于深水埗渔洲街的住所，再在单位入面拘捕一名45岁的女子，并且检获多500克的怀疑可卡因。美国纽约水牛城一间医院发生枪击案，一名女接待员中枪死亡，警方正寻找一名创伤外科医生，怀疑他同案件有关。事发在当地星期三早上8点左右，枪手在医院向一名33岁的女接待员连开4枪，她其后证实死亡。美国传媒就报道，疑凶49岁，是武器专家。美国国务院说，已经就中国公司被指向北韩出口导弹发射车向中方提出关注。国务院发言人鲁兰说，美方已经在近期向中方提出关注有中国公司被指向北韩的发射导弹计划提供协助，但是他没有透露详情。他又说，美国会继续与中国和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合作，执行联合国有关的决议，对北韩的核子和弹道导弹实施制裁。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刘维文就说，有关的报道同事实不符。他重申，中国坚决反对大杀伤力武器和相关运载工具的扩散，又强调中国企业并没有出口安理会相关决议和中国法律法规禁止的物资。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东风。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6%。这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约依送部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哇，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DBC 短信， 冇揸车嘅你，翻工去街一样可以沿途收听到 DBC 节目噶，包括用手机透过 App 收听，用便携式迷你数码收音机收听。另外，搭小巴的士亦即将可以收听到 DAB 广播啦。事关我哋会免费为全港22000部的士、小巴安装印上 DBC 升级主持同节目名称嘅数码收音机。迟啲无论你坐的士定系搭小巴 ，DBC 精彩节目同高音质音乐都会伴你同行啦。 手足口病可以透过患者嘅口水、鼻涕同排泄物传染俾小朋友。记住勤洗手，唔好共用毛巾。万一染病，千祈唔好翻学或者去泳池。仲要保持空气流通，清洁卫生。详情可致电卫生署热线2833-0111，或浏览卫生防护中心网页 www.chp.gov.hk。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个人意见。 马英九委任龙应台作为台湾的第一任文化部长，这个时候梁振英要搞文化局， 无论局长是黄英奇定许晓辉，他的命运都只能够被人弹到体无完肤，因为这把尺已经用了龙应台做标准。龙应台是当代名作家、名教授，红遍香港、台湾，三十年来从野火集到请用文明说服我，一直努力不懈对威权政府进行抗拒和批判，这些文章令到在中国人的世界站在相当高的位置。用这个标准来挑选香港的文化局长，那就只是缘木求鱼，不切实际。150年的殖民统治，香港没有土壤出产一个龙应台。名满天下的龙应台当官有什么表现呢？刚刚过去的六四，民进党立委在立法院要求龙应台对六四北京天安门事件表态，遭到龙应台的拒绝。龙应台部长说，牵涉日后两岸文化交流协商，此时此刻他选择不回答。他说，作家可以有用，部长就必须有谋。23年来对六四强烈批判的大作家，做了部长就要换个思维。文化部长和文化作家之间的身份究竟距离有几远呢？刘晓波身在北京，坚持发表08宪章，龙应台置身台湾就立即逃避六四。我们见到的是政客的睿智，但是丧失的是一个读书人对强权批判、人权捍卫的坚持。这个就是香港人成日讲的屁股指挥脑袋，做什么职位就会有什么的思维。香港拣问责局长从来都是政治考虑，只有文化局长前无古人，所以特别噪音喧天。龙应台这样的江湖地位都尚且讲大局为重，以局长龙应台的身份方属作家龙应台。香港的黄英奇、许晓辉有什么文化背景，有什么文化信念能够接受官场挑战呢？ 由李旺洋先生死亡的事呢，我没有新的补充。 梁振英根本就是不配做后任特首。 李旺洋火葬了，决定去信委员长。 作为一个医生来看呢，他的图片我觉得都不像自杀。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 7:37啊，林毓华有咩想讲？ 有咩想讲？我就觉得奇怪咧，就系咧有间上市公司，佢一日之后咧就冇咗半个海港城，呢个海运大厦啫吓。 哦，呢啲账面数字啊，其实你股票跌嗰阵时就系咁样。 根本呢单嘢咧就啊 ，Q 仔可以一阵间喺大展台慢慢讲。不过 我哋琴日已经讲咗啦，即系即使已经讲咗。 即系你问我咧，就要你讲前因后果嘅，即系好似黄师傅讲嗱，当年咧呢、這个盈利员啊！創辦咗呢、這個唔係佢創辦 嘅，佢買翻嚟嘅啫， 都乜都唔係嘅。古仔係咁嘅，佢係做製衣嘅。OK， 佢製衣佢係廠佬嚟嘅。咁係佢嘅主要嘅大客咧就係 SP。咁 SP 咧就兩公婆創辦嘅，收尾搞離婚嗱喺外國咧，通常離婚嘅咧就加 分身家啦， 分身家啦。咁即係佢由廠佬呢就變咗 take over 咗 SP， 咁佢就搞大佢，搞大咗之後呢就跟住散水啊，就套現咗幾百億啊。咁你話佢最叻嗰個人呢就叫盈利員。 所以咪獅子環球、其實呢就係、如果你買股票呢，你又應該要搵一隻啦，類似獅子環球咁嘅增長嘅模式，即係先股票真係炒㗎，明唔明？你因為成個獅子環球係點樣做出嚟嘅，是做出嚟嘅，其实系 系做出嚟咁样盈利，跟住套现咯。 咪即系佢 最叻嗰个人就 每一次批咗股之后咧，啲股价都唔跌，继续升嘅。 仲有啊， 咁即系有基金咧， 系啦，都同基金合作啦。咁但合作梗有个基础啦，佢基础就 嗰啲机构投资者撑你啦， 就扩大啲业务。咁你起码交到数先得噶嘛。 大陆有只系咁噶，大陆有只系咁噶，我唔记得咗叫佢又系卖嘅，又系零售噶。嗰只咁啊，早一排咪嘈冤巴闭嘅。 做唔系，其实嚟讲咧， 嗰只叫咩啊？嗰只叫咩名啊？早一排做零售做玩具，即系做好多零售点嘅，入咗好多货，那个就知嗰、那个嗰、那个嗰啲 stock 咧喺仓嗰度啲货多过 賣出去嘅貨， 即係 嗰間死貨嚟啊！嗰間唔知叫乜鬼嘢，總之都有。呢啲係 聰明啊！ 呢啲係玩財技。 因為點解係財技嚟嘅？不過咧就要基本呢個屬於黃道。因為點解咧？佢係一個三贏方案嚟噶嘛。譬如基金肯買你，就因為咧你每年咧即係拍到息啦。咁咪基金其實用人啲錢啫嘛，唔係佢啲錢嚟嘅 ，OPM 嚟噶嘛。咁咪佢可以用得人啲錢去買你股票，就因為佢要派到息俾啲投資者啊嘛。咁你知炒股票原理就永遠咧就係即係喺市場上流通量少就得噶啦。咁呢個方法咧，其實同莊家去做弱勢股一樣，不過問題咧就係呢個比較黃道咁做。 大陸嗰只嘢個名好騎呢嘅，騎呢諗下個名好過人嘅，諗唔到佢做 乜。 所以嗰日 李寧， 所以啊， 李寧啊， 唔係，所以有一日我問你同埋譚少卿嘅。喂，呢只嘢做乜咁？你就话做零售嘅，好多零售点嘅，咁不好理啦。嗱，即系话呢系财技嚟噶啦。当年咧，佢请嗰嗱，佢主要市场其实喺欧洲嘅 ，SP 喺美国唔行嘅，喺欧洲就主要，其实主要市场系德国。 欧洲有个好处，太过远你都唔知道。 主要市场系德国嗱，佢咧就盈利完，当年玩财技咧。就请咗班翻鬼佬做 CEO 嘅 ，一定请翻鬼佬啊！ 一定要请翻鬼佬嘅，因为翻鬼佬服侍到啲分佬嘛，同声同气啊嘛。嗱，嗰啲翻鬼佬曾经试过咧，我记忆所及啊 ，SP 嗰啲翻鬼佬咧，曾经试过做打工皇帝噶， 系啊， 讲紧亿亿声一年噶， 咁系啦， 住阿福大伯 呢一个而家啱啱辞职呢个都收几千万一年噶， 好犀利噶，就算系唔掂都分好多水噶， 系啊， 嗱，咁但系。今次咧就话俾你玩完啦。点解玩完咧？嗱，今日咧开始咧，我都可以撇的嘅，即系可以话咧呢只股又跟住跌噶啦。又第一个市跌啦，第二个又跟住跌啦。 寻日都有冇两成几啦？ 因为佢揾咗条友，呢个叫做 柯清辉。 柯大班，嗱柯大班咧就以前好巴闭嘅，即系汇丰啊，汇丰嘅啊，即系高层，跟住咧就派咗恒生做副董事长。啊，跟住咧佢退休咧就退而不休。嗱，一般嚟讲咧，汇丰退休就好和美嘅。同埋个地位亦都好崇高，因为汇丰大班咪假假地都叫做唔系大班，都系二班三班啦。 咁佢都巴闭啊，佢中策 小班啦， 主席 佢最伤就呢样嘢， 就系呢样嘢啊。 中策衰咗， 中策系真系 中策害咗好多人啊嘛，个名都叫中策啦。咁你而家走， 你老友马时亨嘅主席嚟噶喎， 而家都冇 马时亨都衰咗， 大线啦，跳咗船啦，一早已经嗱。咁啊，唔好讲呢啲老唔老友啲嘢，冇老友嘅。而家做咗个节目之后，喂，封咗咪嗰八年，仲有啲老友。而家冇乜老友噶啦。OK， 你仲唔好提老友两个字，冇人认你老友嘅林毓华。由今日开始，你认老友，日日喺度闹人。 佢不勤你老友就出嚟讲嘢叻过林振英，或者咁讲攞翻啲分。 咁就咪最紧要做翻个人嘅啫， 唔系咧，只一个人啦，起码都 讲翻呢个中策啊，你唔系中策，讲翻中策嘅前即系中策大班而家走咗去做多份，就做 S P 嘅主席。嗱，琴日记者揾佢咧，佢同而家啲人兴嘅，就即刻走噶啦，闪噶啦，都唔系人哋揾得你出嚟系够忙嘅，你要 S P 做主席，喂，你就要出嚟回应传媒嘅查询。啊！佢唔系，佢唔听电话。琴日呢个啊，柯清辉，咁更加得人惊。 佢身体语言话俾你听，我就要走咯，仲唔走货？ 喂， 即系走就要走。佢身体语言话俾你听，已经系。 所以咧，嗱，柯清辉咧，讲翻柯清辉咧，呢个汇丰嘅二三班啊，佢职业生涯咧嗱就四廿年都系做银行嘅。佢由汇丰银行升任到恒生银行嘅副董事长，即系汇丰银行嘅大班啦，即系恒生银行嘅大班啦。咁啊，退休之后咧，冇人谂到佢会加盟一个二三线炒股，叫中策嘅中策集团，中策集团做主席。当时咧个市场咧系觉得好诧异嘅。其实柯清辉今年得62岁嘅啫，啊。佢早喺66年咧已经做思捷环球嘅独立非执行董事，即系都有拉能嘅啊。咁啊，柯清辉咧啊就好忙嘅，又做公职啊，又做生意。除咗早前啊接替马时亨做埋中策集团主席之外咧，啊咁啊好多嘢搞嘅。市场人士咧就猜测话咧，柯清辉临危受命。啊！接掌思捷环球主席一职咧，除咗因为啊急于稳定市场对公司嘅睇法之外咧，亦都系睇重柯清辉嘅知名度。分析员就话咧，思捷啊，即系 SP 目前最大股东咧， 乜知名度喺时装有名有名有名 望咩？ 佢我谂唔够照，柯清辉唔够照， 唔系啊，有啊， 如果你找到个设计大师入嚟做，啊，咁你唔系可以照得起咯。 几个月前咧就揾到一个叫 Melody 设计师，即系股价真系升，由九蚊升翻上去。 但你揾阿柯清辉咧，再加埋咧佢咁样闪法咧，啊，即系话俾你听咧，大家都睇到噶啦。即系一个人咧，你临危受命，去接掌一间公司做公司医生咧，一定系好高调出嚟讲你嘅宏图大计嘅。但系如果咁样闪咧，其实个身体语言话俾你听噶啦，喂。闪啦，仲讲咁多嘢，闪啦，啊啱啊！嗱，今日 股票玩完嘅啦，知唔知以前狮子最高就去过成100蚊嘅咩？ 咁咪跌咗廿蚊啦， 唔止啊， 三蚊开始， 嗰啲唔系咁咪益咗，咪就系点解啊？点解呢个啊？佢个创办人阿盈利员可以套现210亿先咧？ 咪叻仔啦！ 咪大家一齐套现，咪同啲分佬一齐套现啊！皆大欢喜啊！系你班傻佬接货啫嘛。 就翻翻头先你讲个问题，就话根本个集团唔值咁多钱嘅资产。 傻佬就系买基金啊，即系嗰啲人咯。因为基金系用紧你啲人啲钱帮佢接咗货去啊嘛，你明唔明？就接咗货去啊嘛。 总之 咧，一个唔系 咁，你睇下如果你有买个基金咧，如果你有买个基金咧，你睇下佢有冇良心嘅啫。 唔系佢 就同你一齐走咪得咯？佢帮你走咪得咯？ 好多买基金嗰啲咧，即系佢自由收息啫嘛。咁佢的确系派到息俾你嘅，即系你嗰样嘢买晒啲，即系之前一路派高息俾你噶嘛。咁啊，佢咪合理化？ 唔系最尾都系要帮你落埋车，咁啊叫有良心。如果冇帮你落车咧，即系话你都赚够啦。嗱，一般嚟讲咧， 如果一齐落车嘅，啲股价咪冧翻落嚟咯。系咪就因为大部分人唔落车，少数人落车先就赢到钱噶嘛？股票嘅游戏 咁 咪 即系话搵你笨咯，啲基金佬吓。如果唔系，你点会求年香港人？啊！嗰、那个 公积金、 强积金，每人蚀9000蚊先得噶， 阴公嘅。 咪就话俾你听，搵你笨咯，攞你命咯。呢啲唔单止系咁啊，嗰啲 kill you later 呢，直情即 instant kill 啊，即杀 即刻即刻行刑。 不过金融游戏就系咁样讲，永远都系少数人搵，大多数人笨噶嘛，永远都系听咗咩方法嘅。 香港近日咧就出现咗两个超级贱男， 第一个 你讲啊， 啊 冯伟光。 咪冯伟光咯，第二个咧 啊 啊，第二个系边个啊？ 第二个系边个？ 高永文啦，梗系。 哦，高永文。 而家呢两个系超级贱男嚟。嗱，冯伟光咧， 你 嗱冯伟光先讲冯伟光先啦。其实佢民主党啲嘢咧，就老实讲干兄弟事。 嗯。 但你睇到一个人嘅诚信问题啊嘛，佢嗰种诚信咧系完全破产嘅。 嗯。 所以啊。大哥咧就话去卖党求荣，跟住佢话你民主党有咩咁巴闭啊？ 嗯， 你有咩俾我卖先得噶？喂，你 咁咪佢基本就卖自己啫，佢就觉得卖我自己，我卖我自己都唔得咩？系咪先？ 即系你攞住民主党中常委嗰个咁嘅啊，嗰个咁嘅职位，或者嗰个咁嘅咸头， 系你冇嗰个身份， 你系游走江湖。啊！专帮人搞公关、搞游说，捞咗唔少游水。而家就话你民主党有咩咁巴闭？跟住就话，切睇晒民主党嘅党纲，几时话个民主党啲人唔做得官嘅啫？系你几个大佬噏嘅嘛？好啊，嗰几个大佬噏嗰阵时，你点解唔退党啫？ 嗯， 道不同不相为谋。我话最贱系咩咧？直到今日为止。佢仲未承认佢有 apply 到，申请到做副局长，但系琴日已经断正啦。你走去政府总部建局，佢都系唔认嘅。 啊，咁佢又 佢冇正式承认噶， 借个厕所。 唔系佢真系冇正式承认，总之佢唔同你讲冇。 唔系啊，佢系咪走去嗰度做咩啫？ 佢走去嗰度做。 系咪行个中环即系尿急走去借个厕所？ 就系装人咯， 装乜嘢？ 装 装林正英啊？ 点知佢啊？ 黐线啫！ 嗱，咁仲有呢条友，再加埋写埋啲文章。佢叫好心理啲香港人啦，唔好追住阿梁振英啊，问佢对呢、這个啊呢件即系对啲事嘅睇法啊，因为对咩事嘅睇法，你追住领导人都系唔啱嘅，系唔应该叫领导人表态嘅，唔应该叫啲政府官员表态嘅，叫香港人好心啦，唔好搞啲咁嘅嘢啦。 佢咪就系呢边仔都好多篇嘅啦，即系譬如咧五 C 14局啦，佢又出嚟护航，佢嗰啲论调同大公报文汇报讲一样嘅，就话即系人哋即系啱啱先选到，咁你俾人哋过咗先啦，做咗先啦，就唔好阻闹人哋啦。 民主党又 一样啫嘛， 嗱，民主党都要闹。你好似达仔琴日讲，佢系大班，我哋一早知噶啦，你讲嗰啲嘢。系人都知噶啦，佢周围拿住民主党中常委个名去揾食，嗱，咁你党有问题啦， 即系问题。 点解一早唔夹扯佢先得噶？或者警告佢先。 但系佢讲嗰啲就系早前一个月前同佢食饭，同埋咩朋友，我咪就当面问咗佢咯。我话点解呢个你个中常委即系嗰啲咁嘅论调同你个党完全系，即系系咁啊！我哋都知噶啦，佢哋唔代表我哋民主党。 佢中常委，佢净系做咗一样嘢，佢净系民主党净系做咗一样嘢。嗰样嘢就系咩咧？以前佢写文章咧，就写明咧啊，即系佢系民主党嘅中常委。 嗯， 佢哋做一样嘢就话以后你唔好用呢个盒， 抽起咗呢个咁样嘅， 净系做一样嘢啫。咁所以就整咗个， 即系戴几顶帽， 整咗个中产动力南区区议员，佢就用呢个身份写稿。 个问题佢南区区议员系因为佢系民主党先选到出嚟噶嘛，咪点选啫？ 呢啲咪叫佢咩？呢啲咪点解我封佢做贱男咩？咁咪有理由噶嘛？太贱啊嘛，系贱到不得了嘛！你自己唔嗱，佢都冇表态噶。嗱呢个我问你啊，冯伟光有冇就六四啊就住而家最啊搞到满城风雨呢件事啊佢有冇表个态啊？李旺阳佢有冇表个态？佢都冇噶。 如果佢寻晚有出席嗰个追悼会咁啊，一定 第一 佢 自己唔表态，第二佢阻止人咧逼呢领导人表态。啊，所谓领导人嗰一 香港少少领导人、 啊、都系洗厕所都有个领导人嘅大佬啊。咁香港咁大， 揸巴士呢个车长啦， 系啦。咁所以咧，你话呢个人系咪贱咧？嗱，讲翻呢个咁嘅高永文啦，啊，本来形象又好好嘅。即系仲可以欺世盗名嘅，即系除咗我知道佢系啊一个咧吓、啊、卖友求荣嘅之外咧，系冇咩人知嘅，因为佢识喊，佢一喊咧，你知咧就好感动人噶啦，香港人啊扶持弱者。第二咧，好似 Q 仔咁讲，喂咩叫贱男啊？医生嚟噶嗱，香港人对医生咧。 系 有一个情意结 嘅， 有一个情意结嘅，即系对医生系绝对有个情意结嘅，就认为医生系高高在上嘅， 即系咁讲。今日医生形象都好嘅，真系。 其实而家香港医生咧就唔系咁好形象嘅，老实讲啊，呢个系另话啦。当然有好嘅医生一定有啊，呢个我就一定要咁讲噶啦。嗱，人哋问到佢关于李旺阳事件，嗱，我哋琴日讲过啦，再讲多次啦。高永文有咩回应呢？第一，佢就话佢冇太留意呢件事。 哇！全香港头条新闻嚟 嘅，即系唔睇报纸，唔听收音机，唔睇电视，啊，唔出街食饭，唔听人哋唔同人倾偈。嗱，佢话第一， 班好多病人啊，佢话要照顾病人啊。 佢话佢忙到死啊，即系佢忙到死。咁李旺阳嗰啲死同佢啲死系有咩分别咧？啊，系咪冇分别咧？话佢啲死系紧要啲咧？嗱，第三点咧，啊，佢点讲咧？佢话我想你咧，唔好问我呢啲东西啊。 嗯， 喂，系好侮辱嘅，又问你一件咧大是大非啊，正所谓天理不容嘅事，你就话你唔好问我呢啲东西，即系你唔好问我呢啲 东西咧，即系如果你识中文咧、即系闹人话东西咧，即系等于好似广东话咧， 你不是好东西 呢、 啊、 件嘢咁样， 乜嘢咯，咪即系嘢咯， 呢件嘢， 你唔好问我呢啲嘢， 其实系好即系， 即系我话林毅话，唉，我同阿 Q 仔讲。你知唔知林毅华好大镬啊？最近，唉，佢架车俾人撞毁烂咗，摆喺下边。你唔好问我林毅华啲嘢，咁啊点解？ 唔系呢啲嘢都系， 唔即系话我唔想讲林毅华啲嘢。 你唔好同我讲林毅华呢件嘢，件嘢都系一件， 唔 系嘢咁简单，一件嘢都咁好鄙视咁解。 跟住就话咧，仲有啊，嗱，佢嘅价值观就喺度出现啦。我自己啲病人我都睇唔完，即系意思话咧，喂，我自己揾食。去睇病，去收银，我都未搞掂，你真系问我李旺阳、你同我讲埋呢啲咁嘅嘢， 为咗佢咁忙咁，点解又要去做官咧？ 唔系佢趁未做之前揾够水先啊嘛，减人工 咁 啊， 照 计 应该 咁啊，照顾病人啫，又唔一定要揾水嘅大班系嘛？ 唔使钱， 喂， 你去睇下佢啊，唔使钱。啊， 唔使钱， 佢唔系做政府医生。如果呢个系佢而家仲喺医管局做， 系。 如果而家仲喺政卫生署做， 系 啊为人民服务，我唔出声。 嗯 ，OK， 喺医管局就唔使睇证嘅，嗰啲行政 嘅 唔使睇。 唔系，即系咁讲嘅。如果系医管局医生啊， 系你可以嗰个回过多翻啦，到以前可以做专科医生。 其实呢个问题好简单，点解？即系琴晚 你搵水咁啊，大佬三分钟冇一千到八百啦，睇佢啊，大佬啊，跟住就话咧啊嗱，我自己啲病人都睇唔完，我要睇清啲病人。好啦，记者顶佢唔顺啦，终于话咁你其实你咁讲，你系咪其实你只不过系因为我哋而家身份尴尬，即系话佢就嚟做局长啦，系冇时间留意呢啲嘢啫。 即系佢唔系讲嘢噶，讲呢啲东西。嗯、我系冇时间留意呢啲东西啊！呢、這个李旺阳系东西嚟噶，你话呢个系咪第一战男啊？ 我咪话即系好蠢啦！嗱，我琴晚即系同几个港党食饭，即系来倾，即系倾开件事。我啲件事其实好简单啫嘛。 咩成日同啲共产党食饭，我好惊。 咪讲真，系收风 针嚟嘅， 系啊，针嚟嘅。所以公开见同佢讲，我即系话俾听啦。我话其实呢个单嘢好简单，系咪先咧？同政治冇关系嘅， 系 就算你嗱。你举个例，即系好似喺美国咁样，美国打伊拉克，对美国人讲伊拉克系美国敌人，系咪先咧？但系如果美国人捉到伊拉克战犯虐待佢咧，都会喺美国引起公愤啦，咁简单噶嘛？我就算你支持 嗰个人道嘅问题， 去镇压六四吓，我当你支持镇即系镇压六四，系一个人道问题。 人道问题， 你纯粹就人道立场里边咧，我点解咁多香港人咧，即系基于义愤咧，同政治可以冇关系嘅？佢支唔支持六四都唔重要嗰啲。个重要就系话，喂。又系坐监又盲咗又聋咗，你仲要咁样虐待佢？ 同埋真系噶，如果佢唔系搞到咁大件事咧，就真系香港人真系觉得，喂，日都去食饭打牌翻工，真系唔知咩事啊！嗱，而家你养出嚟话，哇，个监仓原来好似个棺材咁样，然后挖一个窿咧，就系佢每日方便嘅地方。咁你就 唔系呢个唔系好简单啦？嗱，呢个就系上个礼拜访问包志金， 你养狗都系咁。 呢个香港人嗰个核心价值问题啊嘛，一个人嘅尊严，我哋尊重佢啊嘛，就算佢犯几大过错都好啦，你尊重我当一个人嘅看待，呢个系香港人基本核心价值嘅。 系啦，而家个议会入边坐监嗰啲人都话咧， 同埋呢个班子，如果又话捍卫香港人核心价值咧，就梗系一定要出嚟讲嘢啦，系咪先咧？即系我哋唔可以接受呢啲嘢啊嘛。同政治冇关系嘅， 唔系你如果要你如果要学嘢咧，嗱，你而家要学嘢就高下立见噶啦。保安局局长李朝光点讲咧？嗱，佢其实讲咗啲嘢冇立场噶，嗱，但系讲得好得体嘅，大家俾个 like 佢嘅，大部分人，佢话我觉得生命系宝贵嘅，嗱，咁呢啲系价值观嚟噶，呢啲 价值观咯，呢个系讲人， 即系讲咗得如冇讲嘅，其实如果难听讲，但系当然我哋都系尊重李朝光啦，因为识讲嘢啊。讲翻人话起码啲叫做任何生命伤亡，我亦都觉得好可惜。喂，呢个普世价值嚟嘅，又系冇针对事件嘅，亦都理解到香港人部分港人嘅感受，即系话佢知道睇到报纸、睇到电视、睇到人上街，咁咪知道我一定知道香港人感受噶。 其实好简单，呢单嘢等于去同佢面试一样嘅。如果我做梁振英啦，我唔会俾佢做官啊，因为政治水平太低，咁简单都唔识答。其实好易答啫嘛。即系每一个人嘅生命都应该受到尊重。 李兆光再讲一句啦，嗱，搵人条裙啦，冚自己一脚啦，嗱，呢个高招啦。人大同政协已经决定将香港人嘅睇法同埋关注向中央反映，嗱，呢叫四两拨千斤啦。喂，人大政协都反映咗啦，咁即系话人大政协讲得，我都讲得啦，你明唔明啊？好啦，我啊深深相信事件离不开事实。呢系普世价值嚟嘅，呢事一定离开唔到事实噶，是谁谁 是阿妈系女人啊？ 唔系咁就系事实，香港人已经系公认咗就系唔系自杀啦。 嗱，咁佢呢样嘢最好啦。点解李朝光你要俾个 like 佢咧？嗱，我而家唔系笑佢啊，大家唔好误会啊。佢话我亦都同其他香港市民一样，嗱呢句先系正嘢。 系。 我同其他香港市民，一定系讲大多数， 系咯， 大多数市民有咩表态 咧？即系 呢个就我嘅态度咯。嗱，希望。事件可以水落石出，嗱呢啲就叫高招咯。你嗰个咁嘅高永文第一战南香港，点有资格做官啊，大佬？嗱，我哋不过佢咧就 唔系，我今日讲两个，你冇嗰度排名，嗰大家而家排名嘅又吓。 佢第一你谂下啦， 系嘛？ 一嗰个多，如果小丑嚟嘅， 哦 okay、 因为呢个一定有得做官嘅。佢已经喺自从沙士之后咧，佢一路咧铺条路就系成龙之路，要做官。 嗯 啊，要光宗耀祖，啊要一展所长，嗱咁佢亦都系有去抱负嘅，去抱负就觉得佢去管医疗咧，香港有运行啦，即系佢认为佢嗰套啱啦，嗱呢个我就好了解嘅，嗱咁 佢咪喺杨永强嗰度，如果系好啊， 佢喺杨永强 咁好啊，咁啊应该值得支持， 咁呢个一样还一样啦，嗱我乜贱男还贱男啊，人贱啫，人贱即系你请个姑娘翻嚟啊，即系而家冇乜姑娘嘅，所以唔怕得罪啦。喂。佢自然我哋唔理啊，佢抬到嘢得㗎啦。 正言正確姑娘唔一定自然㗎喎。 即係我話如果有個姑娘係 自然。你咁話你唔啱。 即係有個醫生係自然一樣啦，即係醫生同姑娘都係咁㗎啦。另外有一個老友講埋。 大家我哋幾鍾意個潮州佬做官㗎喎，真係。 唉，你啲潮州佬都衰㗎，潮州妹睇到嗰個咁林鄭月娥，我一陣間先講俾你點解大鑊份。 你真係潮州人嚟咗，你都係。 嗱，有個老友生兒診就話喂。啲咩东西咧？系你个老友嗰啲日常用语喎，嗱，唔好引人肺炎啊！新年，睇下你点讲嘅啫。如果有人问我，你点睇啊？高永文呢？佢回应啊，我都会讲东西噶。系，我唔理呢啲嘢。 高永文啲嘢唔好问我啊，你睇下你系用喺边一方面嘅啫。啊，节目时间够啦，娇仔啊，归队去大前台。八点后，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北京，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而家有苏振豪报道新闻。荃湾新丁九桥发生交通意外，一人受伤。早上六点几，一架私家车沿丁九桥往新界方向行驶，驶至屯门公路附近，私家车失控翻侧，四轮朝天。消防员到场将被困嘅司机救出上院。国家主席胡锦涛今日会启程到丹麦访问，系两国建交62年嚟首位出访当地嘅中国国家主席。大陆期间，胡锦涛会同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以及首相斯密特会谈，两国并且会签署多项嘅协议，涉及双边投资、避免双重征税、节能环保、可再生能源同埋教育文化等等。胡锦涛结束丹麦之行之后，会转去墨西哥嘅洛斯卡沃斯出席今个月18号至19号举行嘅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讨论全球经济形势。神舟九号飞船最快会在星期六升空，目前飞船状态良好，火箭系统和发射场系统进入燃料加注前的准备阶段。内地传媒就报道，神舟九号在发射前10个钟头将会加注燃料，航天回员将会在发射之前的130分钟进入神九的返回舱。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场系统总指挥崔吉俊就说，扩大系统在发射场的主要测试检查工作已经全部结束，飞船、火箭等设施产品质量受控，参与系统的各个设备状态良好，训练演练扎实有效，各项的准备工作进展亦都顺利。美国太空总署由太平洋的马绍尔群岛发射一颗高能 X 射线太空望远镜，用于观察黑洞等宇宙天体。太空总署说，这一颗的太空望远镜的太阳能电池板目前已经全部展开，和地面的通讯亦都一切正常。这一颗的太空望远镜造价大约1亿7千万美元，影像清晰度比其他的望远镜高出至少10倍，敏感度就提高至少100倍，而除了黑洞之外，亦都能够观测中子星等其他的 X 射线源。穆迪将塞浦路斯政府债券评级由 BA1 下调至 BA3， 并且纳入可能进一步下调评级的观察名单入边。穆迪话，下调评级是主要考虑因素，是希腊退出欧元区的可能性增加，塞浦路斯的银行可能需要更多的政府支持，而塞浦路斯的财政状况紧张，加上没办法进入国际市场融资，令到塞浦路斯面对的风险上升。美股下跌，道指收报12496点，跌77点，标普500指数跌9点，收报1314点，纳指跌24点，收报2818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6%。呢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6月14号星期四嘅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3。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咁啊，新丁九桥向翻屯门方向落翻屯门公路嘅支路咁有宗交通意外噶吓，龙尾排翻后边嘅新丁九桥嘅桥面。咁啊，另外一个封路措施，因为受到呢个爆水管影响啦吓。咁啊，现时大角咀塘尾道向翻深水埗方向近呢个荔枝角道嘅中慢线咧，要暂时 封闭噶吓。不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察叔叔指示啦。好啦，走翻个对面可以睇睇港岛嘅翻工车龙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水咧，排翻到信和广场噶。而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唔错啊，呢分钟啊暂时正常嗰只噶吓。咁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睇睇龙尾先吓，会超晒额噶。现时排翻去顺德中心噶，系啦，有富贵中门之星嘅 iPhone， 喂，琴日截止认购啦吓，超晒额噶，四倍咁多，三十几万人啊追捧，哇，真系厉害啦！哎呀，通下失礼啦，冇咁多多余钱买吓，喂，咁啊买咗嘅人好似话有餐茶饮啊，系嘛，派息噶嘛，哎呀，今时今日啦，啲嘢咁贵，想酒楼饮唔到几多噶咋，系嘛，冇晒小点噶，全部都特点顶点，食唔到几多嘢噶，揸住啲现金稳阵啲啊吓，九龙区方便啊，咁公主道过海现时车唔到桥面啊。另外加士居道向油麻地上桥位车多，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又排翻去芜湖街，咁睇埋呢个将军路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氹氹村排翻去电话机楼嗰边噶，咁新界区私隧出九龙去到呢个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小沥源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已经去到呢个沙田马场咁远啦吓。啊，大妹啊，身为中国人，有冇去过呢个北京故宫参观过呢？ 哎呀，我就未去过北京啦，不过要睇故宫咧，香港都有噶，只要喺6月22号至10月14号，逢星期一至五朝十晚六嘅时间，去到香港艺术馆咧，就可以睇到故宫乾隆珍藏展。当中咧个凌寿宫更加系乾隆王嘅私人花园，亦都系美神曝光噶。想参观记得准备好散纸入场啦。另外俾个小贴士大家啦，逢星期三入场费更加系半价，记得唔好走宝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一于送部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门市登记啦。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契喺手。 你搵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契，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差人牌照号码27120111。 我的郎中一只，天价风波里的茶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星期一至六，朝朝7:30。 由今日开始 ，DBC 除咗还声于民，仲还机于民。全新 DH2 手提数码三机，原价488，而家只系需要288蚊就买到啦。仲送埋一对 Panasonic 超轻型耳筒，仲快啲迟啦迟啦，去全线 7-Eleven 抢购。 我是盖明辉，老友记考下你，边度有齐新聞、长者保健、老人中心活动等等嘅资讯啦？ 我知道长青网 E123 啊嘛，佢系专为我哋班精叻老友记而设嘅网站，我日日都有上去睇下噶。 除咗老友记，屋企人同关心佢哋嘅人都值得上去睇下有关长者嘅资讯。网址系 www.e123.hk， 真系又容易又方便、啊。 E123 长者上网好简单。 就李旺洋先生死亡的事呢，我没有新的补充。 梁振英根本就是不配做后任特首。 李旺洋我撞了，决定去信委员长。 作为一个医生来看，他的图片我觉得都不像自杀。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08我哋又翻嚟啦啊！ 嗱，喺香港人为呢个李旺洋举行头七悼念集会期间咧，曾荫权现任嘅特首，不过仲唔系好，仲有好多日啫啊，仲有几多日啊？林毓华， 你咪照减咯吓， 我睇下识唔识计数啊？16日啊，仲有16日，不过今日咧，曾荫权咧就会系任内。 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出席呢个 立法会 立法会嘅答问大会，但系呢个答问大会肯定咧就会成为清算大会噶啦。咁、今日三点钟咧，大家担定凳仔咧，啊可以睇下人点样打落水狗都好嘅。嗱，咁啊，琴日曾蔭權咧出席呢个香港友好协会廿三周年成立典礼嘅时候咧，系着住黑衫嘅。当记者问到佢会唔会向中央反映香港人对李旺洋事件嘅睇法咧，啊？咁啊，曾蔭權咧就冇顾左言他，亦都冇嗱呢啲东西那啲东西啊，好清楚咁讲，话相信啊中央同埋有关当局系听到人嘅意见嘅，听到香港人嘅意见嘅，啊，亦都话咧啊，作为一个特首咧系有责任啊保障香港人嗰个言论自由啊，嗱咁啊交代咗啦啊，咁啊系咪好过晒你啲咁嘅？唉，嗰班都未做官啊！嗰啲叫咩人啊？嗰班你识唔识噏得出啲名啊？林德华咩高永文、啊？ 喂，嗰啲未开实嗰啲，咪都系叫传闻 噶啦。林德华，你唔好讲啦，一赔九啊九啊！啊，黄锦星啊，如果唔系佢就唔使唔敢讲人话啦，大佬。如果冇得做嘅，咪使乜左顾右言他啫？嗱，好似阿吴克俭咁讲，你求你问我就会好舒服，得唔得？啊，咁啊，吴克俭啊！啊，咁呢啲人咪已经坐定粒六咧？但系一样嘢最过瘾咧，啊，就系而家梁振英咧就招亲，喂， 相亲 排队去见个，琴日第一日，仲有几日，喂， 好 似完全冇晒私隐嘅，即系如果你林毓华有份喺嗰度出现咧，如果第日做唔到官咧， 好 淤 啊 嘛。我谂你俾人笑到面都黄埋， 都唔系嘅，唔系嘅。 佢冇人咁样见功法噶， 咁啊系， 即系除咗嗰啲空姐啊、警察啊，即系招募大会啊，你就见到嘅啫。啊啱啊，但系你见到起码都话喂，我过下瘾嘅，有陪朋友去嘅。 照计 啊，林毓华好多人都话我陪朋友去嘅， 系 我过下瘾嘅咋。 但 可以话 啲好中 嘅，第日你唔做啊，唔系第日唔做嗰时话我都冇谂住去做噶。但喂，你见呢啲工？你冇得话唔做啊，就肯定系梁振英唔要嚟嗰度惨啊嘛！ 咁阿伦选委员会嘅主席都话啦，咁我睇你点第一关点过呢个传媒嗰关啦、啊。 咁冇考虑啊， 挑战嚟噶，佢话。 嗱，咁啊，而家传出嚟啲名咧就好奇怪嘅，有啲名我觉得奇怪啦。嗱，第一个你话陆公伟 啊， 喂，陆公伟做局长都得啦，如果 系 做 环保， 佢仲使唔使自己就应征做副局长啊？嗱、啊，据闻咧。呢啲消息咧空穴来风， 有啲人推荐佢啊嘛， 就未必无因嘅。 系系， 我就怀疑咧，啊，可能梁振英咧、有邀请过去， 系 啊，咁啊做唔做就佢嘅事， 系。 但佢一定咧，我可以话俾你，陆公伟一定，啊，除非我真系跌眼镜嘅啫，啊，一定唔会出现喺政府总部西座度建局， 系、 一定唔会出现。嗱，咁其他仲有啲名喎，啲现任嘅副局长又话去建功， 系 啊，一个就叫做邱成武， 冇佢话佢唔玩啦， 咪即系讲啦，即系啲传出嚟，我讲话，我觉得系匪夷所思嘅。一个咧就梁凤仪，都话佢哋有申请做副局长嗱，我亦都可以话俾你听咧，你唔会喺政府总部，即系旧政府总部啊，唔系新嘅，新嘅一定见到佢，佢一定唔会出现去建功。老实讲。如果梁振英啊要揀局长副局长啊就一早留咗你喺度做啦。即係佢唔留你嘅你去建功都冇用啦你真係帮人做戏咩帮人抬轿咩未衰过未丑过咩明知人哋都唔要你㗎啦你仲走去建功所以我就觉得呢啲传言呢大可不理。啊、陆公伟邱成武同埋梁凤仪呢三位呢啊！你都可以啊，放心啊！啲记者亦都唔会影到佢哋相啊，因为咧陆公伟唔会去建功咁低装嘅，我亦都认为佢冇乜理由走去做副局长嘅啊。咁而呢、這个啊，邱成武同梁凤仪，如果你要留低嘅话，而家梁振英又会重用佢哋嘅话，一会继续留低咧，就留咗使乜建功啫？佢建功都冇用，佢根本都唔要你，你建咩功啫？系嘛？所以呢啲又系流料嚟嘅。啊，不过最丑就嗰个都系叫做香港展览嘅名啊，林德华。 你讲冯伟光有 冯伟光啊？喂，佢死紧嘅。嗱，呢啲叫做咧偷鸡唔到嘅蚀渣米。 枉作小人啊！呢啲叫做咧一铺清袋，名又臭咗，工又揾唔到嚟做，唉，民主都系踢走你， 系 咁啊！仲有咩得到个贱男或者擦鞋仔嘅称号之外咧？仲有啲咩佢系会得到嘅？林英华，我想问请教下你。 咁最多嘅公司咯，佢 知名度 啦， 咁仲你估有冇人请你咧？又除非梁振英醒佢啦，嗱，你咁鬼好，帮我啊！刮咗呢个民主党两巴，令到我哋出丑，但系我哋政府俾啲生意你做咯。除咗之外，我睇唔到 由呢个中央政策组判嘢咩做， 我睇唔到有乜好处，真系睇唔到。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一年五个星期五黄昏六点 ，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陈凯琪同你分享佢哋嘅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凯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系由贸发局香港设计廊特约赞助播出。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一般小儿惊嘅原因咧， 惊系由吓亲起嘅。 小儿因为咧个脏腑咧好娇嫩， 突然之间声啊瞓瞓下觉咧，定时定候咧会喊醒。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瑞，逢星期三下昼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16都唔拖得几耐，张名单都要公布。 买呢几日会陆续见到人去见功噶啦，但我可以话俾你咧，冯伟光咧就冇可能会入围嘅。你点样？我睇唔到梁振英会点样融到去做副局长啊？你明唔明？连做政治助理都冇资格，而家真系一铺清袋。我觉得个人咧，即系有天理嘅，即系呢个人咧，即系我哋啊，即系观察咗咁多年啊，佢系不停希望上到位，啊，佢又希望做立法会议员，啊，点知民主党咁多年咧，啊，可能民主党呢嗰啲咩嗰啲老鬼都好叻嘅，识睇人嘅。从来都唔俾佢选嘅，今届佢都去想去选噶，佢都冇行噶，啊咁啊，所以咧，啊佢唯一出路咧，啊就是、希望得到梁振英嘅垂青，啊可以一登龙门，升价10倍就啊做个官，啊光宗耀祖，有得走入去立法会坐下，系咁多嘢嘅啫。咁但系问题系，你如果系咁做咧，好简单，你一早好大方出嚟退党。啊！你退咗党人去申请都冇人话你嘅，嗱、啊，所以公民 最低限度应该同步做啊，系嘛？ 嗱、啊，所以公民党咧又有一件嘅，嗱、啊，公民党咧，嗱、啊，佢嗰个叫蔡海伟，啊，又系创党嘅会员，嗱、 嗯， 呢、啊這个就机会主义者嚟嘅，佢、 嗯、 申请嘅时冇话俾个党听，冇、 嗯、 退党， 系 到到俾人 shortlist 咗啦，有得去见啦，知道咧，啊，即系丑妇终需要。见家用 都 高咧，十划都有咗一撇，即系起码入到闸，咁佢先至走去退党。嗱，呢个又系唔啱嘅，呢唔系叫光明正大嘅做法。嗱、嗯，咁讲翻四只乳鸽啦，咁啊，琴日三只就上咗嚟啦，啊，三只公就上咗嚟啦，嗱，嗰只冇嚟啦。喂，佢哋真系嚟，真系过瘾嘅，你真系做卧底。你睇咗琴日嗰四篇文啊，有阿 Danny 啊，我哋有个网友就话：喂，嗰四条呃你噶，咁喂，咁起码佢公开咗佢嗰封求职信，即系嗰篇文章不知所谓嘅。点解不知所谓？文章唔好不得已啊，根本就玩嘢，去搞局，乜做咩卧底啫？去搞局，去查牌。走去夜总会嘅人熄灯，你话俾人听我仲开嘅开灯啊！啊咁啊，话俾人听我仲卧底嘅，着晒背心，戴晒涡轮卡，入到凶神恶煞，开灯，全部企埋一边，两个手递高，咁就话俾人听你仲卧底。喂，大佬啊，幼唔幼稚啲啊？不过有个问题就咁嗱，我就督爆咗佢啦，就话系有线嘅记者、要求佢哋 啊，佢做卧底 配合啊， 但系有线电视嘅新闻总监嗱，呢、這个我哋个网友 Danny O 提供嘅，我就冇睇到，你有冇睇到啊？就公开否认系佢哋嘅记者，即系话有线嘅记者主动要求民主党认证嘅咁。嗱，呢你睇到啊，阿老友记啊，冯德雄咁讲咧，又系可圈可点嘅。嗱，佢公开否认，否认咩咧？系佢哋嘅记者，即系有线嘅记者咧，啊，否认有线嘅记者主动。嗱，呢两个字最紧要啦。 嗯， 即系嗱，有线有冇份搞呢单嘢，同佢哋系咪有个交易？啊，有个啊，互相配合，我唔知道。 系， 不过而家冯德龙咧出嚟公开否认，一直系讲一样嘢，冇主动要求。 嗯， 咁如果要再跟进问阿冯德雄，就有冇被动要求啊？有冇人要求你哋啊？ 系 有冇大家倾开偈嘅时候一齐讲话呢条屎桥好嘢啊？就唔系主动，两人同时提出嘅啫。嗱，所以佢话否认。咁而家 可能啲吹水会嗰度，大家咁样倾下，几好啊呢条桥。 咁我四只鱼夹嗱、啊，本来仲要求民主党员认证，嗱你又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睇睇，你睇你要学阿梁振英讲嘢，嗱、冯德雄系咪俾阿梁振英影响咗嘛？可以好多解释噶嘛？嗱、其实个有线嘅记者系净系揾一件嘅，嗱、其实揾一件咧，嗰件系事事正正嘅。如果佢走系真系去 apply 咧， 系 一定有机会 shortlist 嘅，咁啊真系可以做到嗰个所谓卧底嘅工作。 睇个过程系咪？ 但 系 呢条友咧就以为咧人哋讲名单桥读到噶啦， 系 佢就要呼朋唤友，揾咗三个去，跟住就摆明去搞局啊，咁啊根本贪玩呢四条友。就唔系有心去做卧底嘅，嗱，如果净系嗰一过去咧，反而有啲机会。咁你而家就冇所谓，你送个礼俾阿梁振英，咁梗系即刻踢爆你啦。如果唔系佢哋踢爆，边个有人知嘅啫？嗱，如果冇人知嘅话，嗱，如果梁振英嗰边即系所谓梁营啦，佢哋唔主动踢爆呢几个人嘅话咧，喂，我哋就俾你呃咗嘅。啊！佢可以將佢哋嘅建投職信一般嚟講咧，嗱佢哋有 short list 噶，而家話 short list 咗三十幾人啦。喂，佢可以即刻抌咗垃圾桶噶嘛？係嘛？你話係咪可以即刻抌落垃圾桶？ 你講邊個？你講當事人申請嗰啲人？ 唔係啊，面試嗰五個啊，定喐佢哋啊，見到哇咁玩嘢咩？係係咁都好玩，咪抌落垃圾桶啦。 係係 啊，咁我哋永遠都唔知嘅。 哦， 你明啊？所以又係多謝呢個阿梁瑩喎，細喎。大家有个清清楚楚，又系公开公平公正喎。而家林妹话我问你啊，佢 short 呢咗几多人啊？而家佢话 三十几啊 我而家问你 exact 数字啊，几 多？冇啊，冇人知啊。 39啊，讲咗人哋有个数字啊。林妹话你睇唔睇报纸嘅啫？啊，朝早影咁多报纸俾你睇，原来你唔睇噶。 啊， 买咁多报纸翻你唔睇噶，你净系睇标题嘅。林妹话 我读标题嘅啫。 你只系读标题，咁啊大镬啦！你如果读标题咧，我话俾你听咧，好多时就误导噶啦。我话俾你听，佢而家就有分开几多日啊？面试 三日啊嘛， 三日啊嘛，咁几多人啊 ？shortlist 咗？ 咁你话三十九咁， 我 三 我话三十九就记忆所及嘅啫。咁我而家想揸住啲。 咁我话俾你听，我睇啲外国报章系冇数目字噶嘛，系、真系。 外国报章冇数目字， 系啊， 完全冇话俾你听。我记忆所及就三十九人啦，即系我有个印象就话三十九人，咁啊暂时当佢三十九人啦。嗱、如果三十九人嘅话咧，有几多局啊？林毓华 十四个嘛， 咁十四个局有十四个副局长啦， 咁啊28啦系嘛？ 点解28？ 局长加埋副局长加埋助理，卅几啲嘛？ 卅几人系见副局长同埋政治助理嘅咋？ 吓 嗱，咁即系你首先要嗱，你睇下呢卅九人，你当系卅九人先啦。咁你卅九人里边咧，有几多个副局长嘅位咧？你估下？ 唔系个个都要请噶嘛？ 唔系啊，有啲已经留任噶啦。啊，有啲人唔要啦。咁、你十四个局啦、你当起码都有七至八个位啦、你当佢有七个位啦，好唔好啊？OK， 咁如果有七个位嘅话，咁你39减七啫，几多？嗱，轮选新一届嘅副局长同埋政治助理嘅委员会咧，昨日进行咧面试。39个副局长入围者当中咧，包括公民党党员、社联业务总监蔡海伟。蔡海伟证实，昨日接获面试之后咧，先至去退党。咁啊，强调咧，佢认同梁振英嘅理念，希望走入建制之后咧，继续为弱势社群服务。即系39个系 shortlist 咗做副局长嘅。咁啊，39个里边咧，你当佢有最多有8个位。咁即系有。 39/8系啊，个机会就系、 是，即系差唔多五个拣一个啦， 五个拣一个咯。咁、我哋起码知道有一样嘢咧，啊呢、這个咁嘅呢条友叫咩名啊？战男，我而家净系记得佢叫战男啊。 你讲冯伟光有， 冯伟光一定唔会入围噶啦，咁啊减一个先啦，即系呢个一定系 out 噶啦。 咁啊，38个， 有38个，你当佢啊，咁啊，38个里边拣8个， 嗯， 啊。即系差唔多都系4-5个拣一个咯，咁啊机会几好嘅，咁老实讲呢做 show 嘅啫，根本早已经拣咗噶啦。我话俾你听，如冇意外，喂，你就嗰39人啊，大部分人都系去帮人哋抬轿嘅啫，啱唔啱啊？咁啊几时见啲政治助理咧？呢度未讲，就系见咗啲副局长先。 嗯， 啊，政治助理就可能唔系太多人抠啦。因为人 减嘅人工啊嘛， 因为可以请好多个，上限系10皮嘢，就由个局长决定，佢可以10份都得，咁啊可以请10个，咩一皮嘢一个，好似我哋立法会议员助理咁上下。如果拆5件咧，就2皮嘢一个；如果拆2件咧，就1人5皮，或者一个多啲，一个少啲都得，啊就咁简单嘅啫。咁所以咧，啊好戏啊在后头。睇下呢班友咧，呢几日咧就喺呢个政府总部嗰度做大戏噶啦。 啊，原来连续5日，唔系3日。 我话5日，你成日话3日，我都话你成日误导我噶。林彪话：喂，你系我嘅好紧要噶，你保住我噶嘛，大佬你系万打罗嚟噶嘛，噏错嘢你去更正。而家倒翻转头，你搞乱我档摊。我话39，你又话唔知。我话5日，你又话3日。喂，你系咪整蛊我噶？林彪话：你咪针嚟噶，你咪好似 Q 仔咁，晚晚同共产党食饭噶。Q 仔好威噶，成日话俾人听，成日话佢成日话俾人听同共产党食饭噶。你 Q 仔，你信唔信嘅？其实 我信佢咧，就系同啲自称嘅共产党人食饭。 佢成日话啊，搵到收料，我唔知收咩料啊。讲翻林郑月娥啦，佢真系好嘢啊！琴日喺立法会点讲啊？嗱，就住咗保育西啊，我哋都要讲林郑月娥真系打得噶。嗱，佢而家话死人都要拆噶啦。呢个西座㗎喇。啊咁就而家历史嗰个评估呢。 佢连啲租客都有埋啦。 评估系点呢？东座同中座就1级、西座3级。但最过瘾嘅嘢呢，林郑月娥呢，佢话咩呢？佢嗰样嘢真系冇服咗佢㗎，佢真系打得㗎。你知唔知佢讲咩？林郑话。 讲咩？ 佢话你哋讲啲保育啲嘢系幅地㗎咋。唔系个建筑物㗎。嗱，我系打个譬如啊，林毓华，我誓死保护你嘅人身安全，咁、你而家谂住好过瘾啦，又保护你人身安全系嘛、原来我保护你条尸嘅，我唔系保护你嘅人 生命啊！ 你死鬼咗，我咪誓死保护你啊！喂，我讲紧保护你人身安全， 佢仲喺度瞄喎， 系死咗之后嘅 人断喎，咁咩意思啊？真系 咁又系好似九仓嗰单嘢咁咯。嗱，而家讲翻九仓单嘢啦。 香港啲地嘅时候买断嘅啫。 喂，唔系你而家即系佢根本唔卖，即系做呢个边，即系我讲嗰啲叫做咩标 operate transfer BOT 啊嘛，话做嗱。而家大镬啦！而家做 BOT 咧，即系送礼俾人噶啦。 系 嗱，讲翻呢个九仓啦。嗱，有样嘢好简单，我终于发梦谂到应该点样同啲听众交代。 嗯， 九仓个建筑物嗰幅地系政府嘅。 嗯， 当政府收翻嘅时候咧，就搵个人去做 operate 得噶啦。 系 啊，咁通常 operate 收几多钱咧？嗱、试过就讲翻九仓啊，当年九仓系拥有呢个红磡海底隧道。 佢唔系拥有， 即系嗰个 BOT 啦，即系25年嘅经营权啦。 即系授权佢起啫嘛， 唔系收足 25年 咯，收足25年钱咯。到咗期之后，佢交翻俾政府，然后佢继续咧去管理嘅，佢又中翻标嘅。你知唔知佢收几多钱？ 收 管理费5%。 嗯，咁好啊？ 咁啊好啊！如果九仓啊，而家如果海运大厦用翻呢， 唔怪之啦，你过中税咁平， 唔系啊，用翻呢个 formula 啊， 即系政府收咗300蚊租咧，九仓租出去收1000蚊租，300蚊租咧，如果收1000蚊租咧，政府系收950蚊啊， 系咯系咯系咯， 50蚊先去九仓，但系而家唔系啊嘛，而家倒转嘛，你连你当阿施永青讲得啱啦，计埋利息100蚊尺啊嘛，佢代2/3啊，37啊，不过政府占3，佢占7啊。大佬， 咁我哋数口好咋嘛？ 有冇搞错啊？啊，咁你仲有一样嘢，所有政府停车场俾人 operate 啊！当年我都投过政府停车场，你都记得噶啦。喂，系收5%嘅咋？ 好惡 你要泊車50蚊。 仲埋你要提供啲錢去提升嗰個咁樣嘅設施嚇。 啊，你知唔知政府收翻幾多少？50蚊個鐘當而家大會堂20蚊個鐘咧，當你 你係收一毫子嘅咋？唔係收五毫子。喂，就係咁啦，嗱條數就咁計啦。但係而家唔係，而家三七分帳，九倉佔七，政府佔三，所以我哋咪送大禮咯。嗱，而家大家明啦，我終於明白咧，點樣可以令到牛頭角順手都明，係揾笨嘅林鄭月娥就。不林郑月娥咧，嗱佢就话咧，啊保育啊啲级数系保幅地嘅，唔系保个建筑物噶。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过去十年，有170,000父母都不是本港居民的双非婴儿在本港出世，导致本港妇产科服务热超负荷。身兼医管局妇产科中央统筹委员会主席的张德康说，各间的公立医院在2009年才商讨应对方法，但是已经太迟。有落马洲口岸的健康监察助理就说，政府采取行政措施阻截没有预约的内地孕妇，但是双非中介人闯关的招数层出不穷，令到他们的工作难度大增。港大社会工作及社会行政学系教授叶兆辉就批评政府错过处理问题的黄金时间。他说回归之后，越来越多的港人到内地工作和择偶，加上生育率低，香港有必要为填补人口做好预算。欧洲国家杯 B 组瞩目大战，德国2-1击败荷兰，在小组有6分，出线形势大好，而葡萄牙就以3-2击败丹麦。经过今次的比赛， B 组形势混乱，由于葡萄牙取胜，目前同丹麦同样有3分，葡萄牙若果要出线，小组最后一场一定要击败德国，一定要击败输给德国的荷兰。而荷兰希望出线的话，除了要击败葡萄牙之外，还要寄望德国击败丹麦，届时丹麦、葡萄牙和荷兰需要计算得失球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而家嘅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5%。呢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2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噶，太子道东向翻旺角方向近呢个李求恩纪念中学啊，咁啊有宗交通意外噶，车龙排翻喺后边嘅彩怡花园，咁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吓。好啦，睇翻港岛区嘅翻工车龙先，咁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湾仔运动场啊，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水咧，排翻到怡东酒店，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咧，呢边开始车多啦吓，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拣封字噶。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继续枕住喺中山纪念公园，冇乜点变噶。睇睇九龙区咧，公主道过海见到龙尾啦，现时排翻到油站噶。系啦，琴日啲人去应征什么副局长啊，什么助理，哎呀，真系全世界都见到你啊！哎呀，我见到啲新闻片啊，哎呀，仲以为新一届港男又开始面试添啊，几多娱乐记者围住啊，错，原来系内阁候选人。哎呀，都冇乜私隐可言啊！咁啦，唔系啦，下次去到楼下问一问佢哋要唔要头套，系啦，一个跟一个搭住膊头上，咁咪冇人认到咯，好唔好啊？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到理工大学地盘，咁啊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去到学园街噶，仲有啊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啊，车多少少。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排翻到电话机楼噶。咁啊新界区方面啊，私隧出九龙啊博康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去到石门回旋处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现时去到呢个沙田马场啊吓，啊大妹啊，你读中学美术嗰阵时咧，有冇试过混合唔同嘅颜料去画下画 咁 样？ 都有试过一两种咁啦，但系讲特别就唔及呢两个艺术家啦。佢哋用啲化学嘅物料咧，结合咗油画同埋粉彩，画咗幅叫《隐蔽情感》嘅画作，通过抽象嘅手法咧嚟表达佢哋内心深深处嘅情感。有兴趣嘅你咧，可以由而家去到7月7日朝上晚七嘅时间，去到跑马地城和道83-85地下参观噶。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记唔记得父亲节系边日先？唔想阿爸嬲咗你，一于送冇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六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Annie 音乐剧35年来感动5000万观众，英国影视红星 Sue Pollard、David McAllister 联同国际班底来港演出，首首经典名曲。Annie 现于香港演艺学院公演，万勿错过，即打31288288或者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啦。 梁继章， 幼稚园 点样选？ 李丽瑞 去面试， 系锦怡。 唉， 香港做父母 真系苦过爹爹啊！ 开心大活人父母教室，一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学准备，等你做个开心快活嘅爸爸妈妈。留意6月15号星期五下昼3点，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喺新高中课程，我哋可以根据自己嘅兴趣同能力去拣科。读完中六攞到的香港中学文凭，在香港、内地和海外都得到认可，让我们可以继续升读学士学位、副学位或者其他课程。那无论读书定就业，都可以一展抱负，发挥所长。 香港中学文凭，资历各方认可，成就多元出路。 就李旺洋先生死亡的事，我没有新的补充。 梁振英根本就是不配做后任特首。 李旺洋我撞了，决定去信委员长。 作为一个医生来看呢，他的图片我觉得都不像自杀。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大公报的社评说，梁振英这次在副局和政座两个层面采取公开招聘的做法，是具有战略意义和眼光的。副局和政座既同属问责团队的一份子，首先当然必须要认同和支持梁振英的施政理念，不可以另搞一套。但是在大方向大原则之外，未来新政府应该用人为言，能者居之，不拘一格，是刚人才。只要有共同服务港人社会之心，贡献一国两制之志，只要的确是有识有能，就应该给予加入团队的机会。通过工作实践加强凝聚，形成真正的同心同德的战斗团队。但公报亦都不忘在社评里面讥笑泛民一番。他说更加值得注意的就是一些泛民政党成员据悉亦都出现在面试名单当中。其中公民党创党成员、社联政策及业务总监蔡海伟，年轻有为，专业出色，加入政府服务市民当然是好事。而公民党党魁梁家杰呢，就只能够表示无奈了。 民主党派的党员呢，如果要加入政府呢，根本是有辱无荣的。因为我们没办法相信今天的政府呢，真心是会听民主派的声音。我亦都几肯定大部分呢，我相信的操作呢，可能只是沦为花瓶啊，或者统战的对象。 大公报就在社论里面继续就耻笑这个民主党的反应。他相比之下呢，盛传有常委成员冯伟光申请副局的民主党，他党魁何俊仁等人的反应就更加可笑和令人不解。李永达就指冯伟光卖党求荣，要将他踢出党。 我个人觉得呢，这个是卖党求荣的做法来的。即是我完全要同佢划清界线。我觉得佢咁样做法嘅话呢，完全唔同党商量。佢有个中常委，佢係党里面15个最重要人之一。我哋搵个副主席问佢係咪申请咗，知而唔对。我哋发咗个短信俾佢，佢收唔到。个党收到系佢收唔到嘅，点解？咁我觉得呢个做法係非常之令人愤怒。 咁大公报嘅社评之后就话呢，冯伟光只係想服务市民啫，又唔系去做汉奸，点样卖党求荣呢？唔通民主党将市民睇成系敌人？ 咁新报嘅评论咧就讲到啊，反对派纷纷被招安，咁梁政府大获全胜啊。内文话，政客们嘅参政咁，除咗系口中所讲嘅政治理念之外，亦都必然有个人嘅利禄前途考虑。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政客为咗政治利益不惜转态，亦都系经常发生嘅事。咁但系区区一啲嘅副局长同政治助理嘅职位，佢哋之所以甘愿冒党友之大不韪而企图进入政府，其中必定有客观嘅因素。社论话，现时香港嘅政治局势，其中一个大方向系民主派嘅大萎缩，主要嘅原因系民主派中几个党派嘅主力，并非争取中间选民，意图抢夺中间选民嘅大饼，而系越趋激进，互相争取民主派嘅基本选民。换言之，几个民主派都是争夺同一个市场，而一些的中间选民就被民建联抢占了一部分，新崛起的新民党亦都抢去一部分，而民主派的版图就越玩越细，变成糖水滚糖鱼。黄毓民选举时主力打击毛孟静，人民力量和社民连就决裂了，公民党因为激进而渐趋边缘化、泡沫化，民主党在政改方案中一度靠向了政府，民调的声势大振，但是因为被其他民主派政党攻击为叛徒，为了巩固基本盘，唯有就走向反政府的路线，左摇右摆之下就失去大批的支持者。在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几年来进步神速的新民党和人民力量，他们的党员并没有投奔政府的传闻，皆因留在党中依然有大把上位机会，又何必投奔政府呢？副局长和政治助理并非重要的职位，但是梁政府吸纳了这一批反对派的骨干，可以在某程度削弱了反对派的势力，也都能够带错反对派的锐气，因此证明了所谓的反政府者也都不过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反政府。一旦政府抛出骨头有利可图的时候，反对者就会抛弃口号、政纲和选民投奔权力了，对于反对派来讲，这样自然是极坏的事情。 派足骨头出嚟 有 云 啊，终于有话， 系 俾个官你做啊，俾个官你做啊， 又点啊？ 乜嘅吸引咩？又点啊？乜即刻又卖党求荣，卖友求荣，乜都有啦！呢个世界俾个官你做，喂，官字两个口，啊，官字有官威， 有高高官啊， 跟住咧啊，身高良准啊。唔使都冇嘢冇网管啊，福利好，咁仲想点啊？跟住有人阿谀奉承啊，跟住做完官之后呢，啊，第一做官嗰时候光宗耀祖，做完官之后呢，啊，就咩呀，我想问你，做完官之后会点呢？ 做完官之后 啊，咁啊，富贵荣华啦， 系唔系啊？ 不过有两种，有啲富贵荣华，有啲就好惨嘅。 新 计啊，嗱，有个老友记咧喺个 Facebook 嗰度过人啦，佢话如果民主派啲人入咗去做官咧，就等于做咗中联版门口个花槽啊。 嗯， 啊，即系唔系做花瓶啊，直情就揾就系等于中联版而家门口个花槽。 系花槽嗰俾人踩嘅啫， 呢、這个几好嘅、啊、你，梗系俾人踩啦。 啊， 唔系揾你入去做咩？ 啊， 真系做花瓶，花瓶就我嚟 欣 赏嘅、啊、 陪衬嘅， 仲、啊、有可以增值嘅。嗰啲拿住个股东花樽，够、 啊、 你食啊！林一华，如果你早上有钱、啊， 你嗰个监警会话花槽都要清除佢、 啊。我哋个主席 除佢 嗱，我哋个主席咧，翟少棠真系要炸， 好嘢好嘢， 即系喺建制里边、啊、一个资深大律师。嗯啊！一个前途无可限量，明日之星、嗯、啊！佢可以讲啲人，佢经常讲人话嘅。佢其实完全咧讲人话，系咪经常？即系我同佢交往啊！即系我哋喺监警会嘅工作咧，佢啊真系一个好公道，同埋一个绝对开明嘅人嚟嘅、 嗯嗯。 但系之前对佢有啲唔公道，有啲人，有啲人成日传话佢咧会做呢个政务司司长咧，其实一早话咗唔会做嘅。 唔系政务司司长， 唔系律政司司长 啊！今日终于发现咧，林毓华一个好称职嘅监咩叫监听啊！而家嗱，第一叫你下巴又侮辱咗你，叫你万打落又唔好。其实我哋知唔知你嘅责任系咩咧？ 系 我哋以前嘅老友记阿青咧， 阿青。 喺呢个信报做副总编辑啦，佢另外一样嘢咧，嗰啲大稿啊，去做监修嘅。我成日 嗰啲人 喺访 问啊嘛， 我成日笑咩叫监修嚟？呢个日本字嚟嘅。嗱、嗯，我哋呢个节目咧就有叫监听嘅，除咗所有听众之外咧、 啊，所有听众都监听我哋啦，都系我哋都系鞭策我哋，我哋学阿梁振英咁讲，我哋会好谦卑嘅心情去做每一日嘅节目。不过林毓华咧就是、现场监听， 咁我哋是个团队嚟，我哋做好多监制。 咩啫？你真系提咗咩啫？吓，提咗咩啊？ 唔系就话 律政司司长，好多人话 即系话佢接替黄仁龙， 贴佢话去做，其实佢由头到尾都唔会话咗唔会入官场。 嗯 啊，咁而家啲人就话唔系，而家 一个讲法， 佢冇得捞喎， 唔 系喎，佢冇得捞喎，佢话你拣咗第二个啊， 点会啊？ 咁呢样嘢咧，对翟少棠嚟讲咧，系唔公道嘅，佢从来冇考虑过呢个职位，或者接受呢啲任命，亦都可能冇人揾过佢啦。 佢而家喺司法界都好啊，嗯， 揾好多银噶， 系咯，咪就系咯，唔系佢好多公职都系， 佢每个礼拜咧好阴功嘅， 嗯。 每个礼拜起码攞一日或以上嘅时间出嚟做公职嘅，一个叫监警会，都系失业噶啦。一个咧就叫最低工资委员会。嗱，两个 第二个辛苦， 呢两个职位啊，唔系辛苦啊，系吃力不讨好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间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捷已经加密咗班次，每十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一年五个星期五黄昏六点 ，DBC 三台数码大前台，陈海琪同你分享佢哋嘅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海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系由贸发局香港设计。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最近我哋同民阵啦、刑警监察啦，我哋都会有会面。佢哋会有一方面就系话：喂，我哋同警方倾咗啫，但系去到某一个点嘅时候，咁有啲嘢突发嘅时候，我哋就要做第二样啊，或者咩？各有各有理嘅。警方又话：喂，咁我哋倾咗去系咁样行嘅，嗰路线系咁样。你去到嗰度嘅时候，你又无端端你又话你要改路线，你又要呢样嗰样，咁我点帮你咧？咁我又有其他嘅交通嘅安排啊。咁我哋喺中间咧做，如果真系有一件事发生咗嘅时候，我哋都唔知边边啱。咁所以我哋就会有咁个谂法、就系：喂，我一早已经。系咯，我在场啦，成个过程我都知道嘅，容易啲独立啲嘅角色，睇下究竟边个系啱边个错。 譬如喺示威区嘅时候，系尽可能咧，系喺唔影响到其他嘅考虑因素之外咧，系有咁近得咁近。采访区会唔会系可以做得好啲？譬如系你有啲地方系俾你啲行家影相或者系录影嘅，系俾一啲佢嘅。如果唔系嘅，其他嘅做前线嘅记者嘅话，佢哋系咪需要系要摆佢哋喺一个特定嘅采访区里边，亦或系嗰个处理可以弹性啲咧？ 如果纯粹系为咗呢个游行啊或者示威嗰方面嚟讲咧，攞开个花槽咧系有佢个好处嘅。我相信咧，如果你问前线啲警员，佢哋都唔希望有个花槽喺度。攞开个花槽 喺度，喂，大佬啊，好难嘅。原来拆个花槽咧，政府啊唔系。即系政府出嚟搏啊！ 又揾啲区议会出嚟做 搏啊！主席噶啦，佢就话咧拆啲花槽唔系咁简单噶啦。第一就要区议会，而家中西区区议会咧，就话咗咧，佢哋支持同埋坚持，唔拆个花槽噶啦。哇，大佬啊，即系 喂违法噶，嗰度唔够通道，个通道个尺寸唔够噶，俾行人通道。 咁话唔拆就唔拆嘅，大丈夫话唔拆唔拆，你讲乜嘢啫？林毓华我都唔明。 讲香港唔系讲法理嘅咩？ 你知唔知 规矩？ 你有冇听过以前有只歌叫大丈夫啊？我哋又冇呢只歌，我哋成日俾人笑嘅，要乜歌冇乜歌。以前有只歌叫大丈夫噶嘛？你警察专唱呢只歌啊，毕业又唱呢只歌，行礼又唱呢只歌。喂，而家大丈夫话唔拆啊？大丈夫系边个啊？ 大丈夫系边个啊？ 曾伟雄咯。大佬啊，而家大丈夫话唔拆唔拆，到你啊咩翟少棠话拆就拆嘅咩？你话拆咪拆到够咯？嗱，讲翻呢个， 好彩唔系拆祠堂嘅。 林郑月娥准备去拆新界老祠堂噶啦，佢讲咗噶啦，佢话以后唔起丁屋噶啦。嗱，老实讲，嗱，佢呢啲咪叫 lip service 咯。 系， 大家都知道 仲有嗰二十， 边个解释个基本法？ 仲有 几 多日啊？ 唔 系啊，仲有几多日啊？唔系，而家仲有几多日啊？ 咩仲几多日啫？ 仲有几多日落台呢个政府？ 都十零日啫嘛，两个礼拜多两日啊！ 啊，即系几耐？即系十六日。 系啊， 即系仲有十六日。 系啊， 啊你讲噶，我当系噶啦，而家。 喂，六月咗三十号啊嘛，三十日啦嘛， 仲有十六日。大家都知道十六日之后， 系 呢地政规划啊呢啲咁嘅发展嘅嘢就唔关你事噶，你啊走去做政务司司长，咁你啊走出嚟，将来咧呢啲嘢咧就归财政司管嘅，财政司同政务司就冇从属关系嘅。乜关你咩事啊？点解你系要成日越草代刨嘅啫？成日咧就做埋啲咁嘅嘢，就踢个波俾人哋。嗱， 大班佢都学阿 Donald 嘅啫，咪话俾你听，冇两个权力中心啊。今天我仍然系地政嘅揸 fit 人啊嘛。 即今日讲 系咯， 即讲十四日啫。 系啦， 十六日啫。 系咯， 即嗰十六日唔算数嘅。 第二个咪第二个接手办。 讲埋啲废话，你做咩啊？咁又系又喺度欺世盗名咯。嗱，讲翻呢个交代喺有线嗰度先吓。 嗯。 嗱，据了解咧，嗱，报纸咧咁写啊，我琴日前日都系咁讲啦。联络罗建熙啫，嗰只乳鸽啊，呢班人去应征政治助理嘅电子传媒咧，就系有线电视。咁、有线电视嘅新闻总监冯德雄咧，啊，同记者点讲咧？佢据佢所知，嗱，第一，佢冇讲到系而家有线嘅立场，严正嘅声明啊。佢话据佢自己所知啫，大镬啦！点解作为一个总监要据佢所知而唔系讲事实俾我哋听嘅咧？佢点解唔话事不离实？嗱，如果俾我讲，如果问到 DBC 啲嘢咧，如果我出嚟发言咧，我就系事不离实，一二三四五咁样讲完噶啦。嗱、佢第一好有技巧嘅，所以做传媒啲人都好叻嘅。喂，第你有冇揾阿冯德雄去帮手训练啲嗰啲做传媒训练班噶？有冇阿冯德雄有冇努力学俾你范噶？有冇做下嘉宾？ 佢哋嘅 有冇做下嘉宾都有嘅。 有时候有都有人请佢哋做分享， 即系唔收钱嗰啲、 分享分享。 嗱咁啊要学嘢啦。佢话第一，据佢所知。有线记者唔系邀请民主党员去测试政治助理聘任嘅制度，嗱佢冇邀请啊，喺话到佢冇请佢哋去啊，嗱呢个又系可圈可点嘅。第一，据佢所知已经唔系有线嘅立场啦，唔系事实啦，未必系完全事实啦，净系佢知啫。诶，唔系邀请，我冇邀请到，咁可唔可以鼓励啊？可唔可以煽动啊？啊，可唔可以拍膊头啊？咁啊冇啊，吓 亦都可能建议系嘛？ 喂，记者只系询问唔同政党人士会报名，佢就话净系个记者咧走去揾啲唔同政党人问你哋会唔会报名啊？咁点解个个唔问问呢个咧？点解问下李永达，唔问下何俊仁咧？嗱，呢个又令人质疑嘅。咁跟住啦，啊就好嘢。若果要报名嘅话咧，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听个过程啊？咁嗱，咁即系叫人去做卧底啦。即系你去报名，报完名之后个过程，你话翻俾我听啦。 咁你即系佢咧个教唆佢又吓。 咁啊，对于罗杰咪有个 incentive， 系 即系有个诱因，我哋会访问你嘅，你又同我哋分享你嘅过程。 有 机会 曝光啦。 系啦，呢、這个对政客嚟讲咧最大嘅诱因，好过俾钱。 嗯。 咁跟住咧，对于罗建熙话受到传媒邀请，咁冯德雄点讲咧？佢话我就唔知佢讲边间传媒邀请啦。我哋嘅立场系唔觉得有邀请咗任何人去参加轮选，嗱佢又留低条伏线啦，呢个可以做啊梁振英，喂不如嗌梁振英请阿冯德雄去做 新闻主专员， 系啊睇下海达咪得咯，讲嘢咁鬼叻嘅佢真系，嗱佢话我哋嘅立场，嗰个立场由佢定噶嘛，佢觉得我记者叫呢班咁出去报名，我唔觉得系邀请、啊， 系。 哇！ 即使叫咗都可以觉得唔系吓， 你讲乜都得啦，咁就咁。我而家觉得冯德雄好嘢，我而家俾个 like 佢。嗱呢啲就即系说话的技巧。嗱我哋电话系1872111，啊，即系如果要同我哋倾偈嘅就可以打呢个电话就1872111。嗱，今日咧好打得嘅林郑月娥咧就亲自出马。 嗯。 几大就几大啦，唔知林振会唔会退缩噶？嗱，林郑月娥咧啊，好简单嘅，大家嘘下佢咧， 系 佢系最紧要就系自己明星，分分钟会褪太噶。我亦都希望佢褪太啦。佢就话拆硬你嘅西座噶啦，今次唔系拆串剑，今次唔系拆啊拆啲名人嘅串剑，今次就话又唔系拆乡下佬嗰啲串剑，今次系要拆西座。 嗯， 西座而家咧。 就是梁振英的臨時即是那個叫做後任特首辦的 辦公室，即是他現在說我拆下你梁振英的辦公室的了，幾位真的挑戰權威，不是人都知道7月1號會搬去第二度，你不拆不拆到夠咯。說回這個好打得林鄭月娥啦，佢就不斷咧事先張揚，話咗噶啦，無論評級嘅結果，一定要拆硬西座，即係話俾你聽咧，你班友去做評級係多乜魚嘅，你評咩級我都拆噶啦。 喂，捉下撞都好啊，系嘛？ 唔係，根本就唔俾面你兜巴冚落去，亦都俾壓力你班友，即係話咧嗱，敬酒唔飲，飲罰酒。你一係咧，你就同我一齊咧有個落台階，你就千祈唔好評西座係一級。 几大都话叫三级 啊！咁咪听话咯，咁咪听话咯。嗱，你真系蠢，林毓华，点解你真系？喂，佢就系佢出咗口述，所以咧呢个评级咧就变咗一东座同中座，都系一级，而西座就系三级，我已经出咗口述啦嘛，已经俾咗压力呢班评级嗰班鹌鹑啦嘛。嗱，仲有一样嘢， 但系嗰班委员会系话要整体去睇噶嘛，唔可以一栋一栋楼去睇噶嘛。点 解唔一齐评三级咧？嗱，我问你啊，林毓华，你屋企有冇啲古董啊？即系玩下啲古董咁嘅嘢。 古董我哋边有啲咁嘅情趣啊？ 唔一定古董嘅，即系 冇啲咁样嘅雅雅致 啊。有冇啲中国人？有冇我哋中国人一啲即系摆设啊？ 摆设。 你屋企有冇福禄寿啊？ 福禄寿冇啊。 你老豆有冇福禄寿啊？你啊啊啊 ！OK 有 ，OK 有 ，OK 有。 你老豆即系即系过身啦，细伯 有。 嗱，即系屋企都有摆福禄寿。 有。 而家就话俾你打烂是第一件。喂，福禄寿一定系三件摆咁样咩？ 系咯。 有冇见人摆两件噶？而家就即系掟烂咗福禄寿，其中一件就话俾你听咧。咁就叫保育咗啦，保存咗啦。喂，你老豆有冇留低个福禄寿俾你？ 摆到，摆到，摆到，系。 你千祈唔好打烂其中一件啊！就话咧，跟住同你啲妹交代，我一路都照顾得好好噶，净系嗰个福同禄就系一级，就系啊。 喂，大伯，我咁如果我都要翻你旧账，你都系话赞成拆咗个西座去做写字楼噶噃？ 我冇话拆，我话唔拆，我喺上面起啊。你又搞错，我系保育噶， 保育， 即系我保育得嚟啦，我比佢更加有 sense 啊！ 即系好似系呢个系 全世界都系咁噶， 半岛酒店咁样， 全世界都系咁噶。你老实讲，我系赞成唔拆噶，我赞成下边做骨灰龛添。你问我就呢个林郑月娥咧，仲有样嘢离谱。佢琴日喺立法会噏咩咧？佢话保育啊，系幅地啊，讲评级咪讲幅地啊，唔系讲个建筑物啊。唉，咁系大件事啊！林毓华，我都话真系大吉利是，我唔讲你喂，我就话咧，保护你人身安全。咁你林毓华以为有此无空，点知原来佢讲嘅保护你人身安全，保护你条尸啊，大佬，边个话俾你保护你嘅人身安全啫？你条尸系咪你人身咧？即系大家利是啊！之后早讲埋啲唔好听嘢啊！嗱，你听下林郑月娥噏乜啦？佢噏嘢，我哋一定要听噶。 整个政府合署嘅用地嘅评级咧，则为一级。并同意早前英国专家提出嘅观点，即系政府合署呢个用地嘅历史价值咧，系比合署里边嘅个别建筑物高，被评定为不同级别嘅历史建筑，系有佢相应嘅发展同埋保育方案，并不代表唔容许任何发展。拆卸重建价值较低嘅西座，既符合增加中区写字楼供应呢个经济目标，亦都系兼顾咗改善城市空间同埋设计嘅效益。重建后的办公大楼是一座发展密度适中、位于具独特历史意义的地段、带有同金融和法律相关用途功能的建筑物。我们认为计划和政府文物保育政策的目标一致。 林毓华连篇啫，福禄寿福禄寿怎么说呢？我都不是很识的，这些留下黄师傅讲，因为我都叫黄师傅讲福禄寿。福就讲人的福分啦。禄就咩啊？就讲钱银啦，累啦， 累啊！ 寿就讲长寿啦。 系 以前啲人咧最紧要就有冇福气，有冇银。 嗯， 对于话长唔长命咧，穷人嚟讲有个钱先讲啦。 嗯， 冇钱挨咁长命嚟做咩咧？好啊，到咗你有钱嗰时咧，就个个人都望长命嘅。嗯，所以而家有句好流行嘅说话咧，就后生嗰时咧，你搏命去搵钱。 嗯， 你老咗嗰时咧。就搵钱去搏命即係你搵钱嚟保安全保住条命。咁而家叫你揀。 大个福系要讲个积福 而家揀一样嘢福禄寿，监你淨系要两件，你点揀啫？ 我问你点揀，你夠膽掟爛个仇，掟爛个福，或者掟爛个禄。咁如果你淡薄名利嘅，咁你咪唔要禄囉。你情愿黑食都要福，都要仇，不有福就唔会黑嘅，照计。都系搵阿黄伟文讲下啦，呢啲單嘢真系呢啲咁嘅咩嘅呢个思前想后，前因后果。叫下。 睇啲卦有咩卦。 叫下黄伟文啊，黄教授讲下啦，咁福禄仇可唔可以缺其一嘅呢？所以佢最离谱嗰句呢，我哋冇嗰句嘢啊，就话呢，喂，评级系评幅地㗎咋。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周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北京，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神舟九号飞船最快会在星期六升空，目前飞船状态良好，火箭系统和发射场系统进入燃料加注前的准备阶段。内地传媒报道，神舟九号在发射前的10个钟头将会加注燃料，航天员将会在发射之前的130分钟进入神九的返回舱。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场系统总指挥崔吉俊话，各大系统在发射场的主要测试检查工作已经全部结束，飞船、火箭等的试验产品质量受控，参与试验的各个系统设备状态良好，训练演练扎实有效，各项准备工作进展顺利。菲律宾总统阿基诺说，菲律宾和中国都正在努力透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南海争议。阿基诺在马尼拉出席由华人集团主办的中非友好活动的时候说，两国关系互利双赢，应该持续加强合作。而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马克卿在同一个场合的时候就强调，相信只要双方从两国关系大局出发，南海争议一定能够得到妥善处理。波斯尼亚当局起诉一名男子和他的女朋友，指两人在过去六年非法禁锢和虐待一名德国少女，包括要他吃猪哨和将他当作马匹鞭打他拉马车。警方发现少女的时候，他身上便有明显的伤痕。事发在波斯尼亚东北部的一条村落，村民说，现年19岁的女受害人被案中的一对男女当作是奴隶，受到虐打和被迫和猪只一起睡觉。受害少女是男被告的德国籍妻子所生，她否认将女儿受到禁锢和虐待，又声称女儿是有智障。日本汽车制造商本田宣布，在美国回收大约50,000架2012年款式的思域汽车，原因是机件有潜在问题，导致整部车可能会自行滑动，增加撞车的风险。本田强调，至今都未收到相关的交通意外或者伤亡报告。中国证券部引述新加坡大马石控股中国区总裁丁伟说，大马石已经申请增加7亿美元合格境外投资者，即是 QFII 的投资额度。丁伟说，中国是大马石长期投资的核心市场，认为内地蓝筹股已经具备投资价值。大马石在05年至09年期间累计获得3亿美元 QFII 投资额度。评级机构穆迪宣布，下调西班牙政府债券评级，由 A3 调低至 BAA3， 评级展望是负面。穆迪说，西班牙政府有意向欧洲金融稳定机制借款，支持当地的银行业，会进一步增加西班牙的债务负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会有几阵骤雨，稍后局部地区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5%。 这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03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东区走廊向翻中环方向近呢个波斯富街中线咧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排翻后边嘅嘉华国际中心。咁另外跟进翻较早前太子道东向翻旺角方向近呢个李求恩纪念中学嘅交通意外咧，仍然未清理好噶，龙尾去到呢个彩虹村噶。咁啊，同时亦都影响到观塘绕道落翻呢个太子道东出旺角车多，龙尾排翻呢边咧，见到啦吓，去到呢个上月道啊，咁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务人员嘅指示啦吓。好啦，睇翻出边嘅翻工龙尾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改，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齐齐泊住去到呢个演艺学院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继续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咁至于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龙尾开始逼爆噶啦。现时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嘅，系啦嗱，监警会都叫啦，叫中联办啊拆走个花槽。哎呀，条路阔啲咪少啲冲突啦，系嘛？不过咁啊，西环嗰边啊边度咁容易就范啦？嗱咁啦，唔系啦，将成个西环搬去大屿山嗰边，唉，到时少咗好多示威嘅人去啦，系咪啊？不过咁啊，到时七一大游行，哎，可能变咗七一游船河，爽啊吓！哎，九龙区方面啊，咁啊公主道过海咧，现时龙尾油站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呢个油麻地停一场，咁至于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就去到芜湖街噶。咁啊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车多铺满一阵，走去新界区睇睇啦。咁啊西隧出九龙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咧，现时都系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咁至于大埔公路向大围咧，龙尾继续枕住喺沙田马场，冇乜点变噶。啊大妹啊，嗱今时今日真系科技万岁啊！啊讲到啲艺术家嘅作品咧，啊唔知会唔会加啲科技元素来噶咩啊？ 佢哋咁与时并进系梗系会啦。好似呢个美国嘅艺术家咁，佢咧就将创新嘅录像同埋雕塑咧放喺自己嘅作品入边。而今次呢个展览咧由三部分组成，用简单嘅方法咧将人类同埋现代科技咁复杂嘅关系咧话俾大家听，就是、超有性格啊！有兴趣嘅你记得由而家去到6月24号，逢星期一至日朝早11:30去到7:30咧，去到中环荷里活道90号地下参观啊！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鍾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搵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返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哇，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线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DBC 短信，数码广播嘅7个发射站，包括歌富山、笔架山、金山、南丫岛、飞鹅山、云山同青山发射站。现已全部启用投入服务，覆盖全港超过90%的区域。 即是说 DBC 数码电台的精彩节目现在港九新界都可以接收到了。你买了数码收音机没有？ 原来唐三藏智力的功夫是准备功夫。几只马骝听住， 得一只马骝的师傅。 一只行山家要成班人去的啦。悟空带地图电话。沙僧带指南针、电筒，八戒带食物、食水， 仲要带眼睇路，唔好随便去山间度玩啊！ 成日认叻，行山要量力而为，千祈唔好勉强啊！做足行山准备，畅游绿野天地。 由李旺洋先生死亡嘅事咧，我冇新嘅补充。 咁梁振英根本就系不配做后任特首。 李旺洋我撞咗啦，决定去信委员长。 作为一个医生嚟睇咧，佢个图片我觉得都唔似自杀。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08，唉，嗱，讲翻呢个林郑月娥，嗱，林郑月娥做咗发展局五年咧，嗱，第一咧佢就隻手遮天，所有嘢都系佢一个人咧决定晒噶啦，冇人噏啦，喂，所有政务官做佢嗰个秘书长嘅，走夹唔透嘅，鸡飞狗走噶，佢过去嗰几年啊，见到啲官员，佢啲所谓同僚系黑口黑面嘅。啊，林郑月娥系真系好打得噶，不过咧， 大班你讲嘅两点成日都系正面嘅， 欺善怕恶 啊， 欺善怕恶，但系做啲咩政绩出嚟咧？嗱，讲俾你听啦，嗱，而家呢个啊，佢今日去硬闯呢个政府总部就拆硬你西座噶啦，嗱，讲翻五年前，有20个民间团体喺当时嘅房屋规划地政局，话要硬一定拆硬呢个天星码头之后咧，争取到民政事务局属下嘅古迹版。为咗啊，要快快脆脆拆卸嘅皇后码头评级，并且喺委员面前表达咗意见，皇后码头咧，终于咧啊，俾呢啲20个民间团体咧就攞咗一级嘅评级。不过政府就冇回心转意，大家都知啊，皇后码头梗系拆鬼咗啦。咁啊，成为咗皇后码头咧，就成为咗第一个俾政府拆咗嘅一级政府物业，即系以前未试过噶。幕后黑手系边个咧？咁就系曾荫权话打得嗰个咯，咪就系曾荫权点解话林郑月娥打得咧？就系够胆连一级嘅历史文物都够胆你拆，咁所以咪打得咯。嗱，强拆天星激起民愤，于是咧曾荫权咧就成立咗个发展局，就话以后会平衡发展同埋保育，并且由民政局嘅常任秘书长阿林郑月娥咧就做局长。于是咧啊，人哋就话啊，搵只羊。啊！走引羊入室，啊！而家就唔系而家引狼入室，咁啊走咗入去咧，就见呢班团体啊，咁啊去到咧就同啲喺嗰度扎营扎咗3个月嗰班80后咧就舌战，咁啊话咧工程规划咗好多年，话最后阶段咧已经冇可能皇后码头啊原址保育噶啦，今日林郑月娥咧就嚟又升官啦。就唔理保育团体喺3年前，当政府宣布要将西座卖俾发展商重建嘅时候咧，以不断要求政府保留西座嘅声音，坚持西座无论如何咧，阿林郑月娥就系拆硬佢噶啦，就话咧古迹啊古之会嘅评级咧唔系喺政府计划里边，嗱佢只系做咗一样嘢，当日就话攞西座咧出嚟拍卖嘅，而家就话唔卖啦，拆就拆硬你噶啦，不过我哋就唔卖，做呢个 BOT。跟住咧就揾联交所证监会嗰啲搬入嚟，嗱佢净系做一样嘢就系拆硬你噶啦。咁喺天星同埋皇后保卫战里面嘅中坚分子朱海迪就话咧，今日古咨会会议嘅安排讲到明噶啦，5年过咗，香港嘅古迹评级根本就冇改变过。当年我哋揭露咗个制度嘅唔公义，今日咧就继续唔公义，一啲改变都冇，所有嘅嘢都系由一个人决定。专家开会啊，评级啊，根本就影响到佢哋啊，影响唔到佢哋，结果咧一样拆硬你噶啦，啊一味就系 lip service。咁啊，朱海迪就用奇怪嚟形容香港嘅3级制嘅古迹评级制度。佢香港嘅制度本来就学英国佬嘅，人哋用个评级去保护古迹，无论边一级都系咁重要，唔同级别嘅弹性有少少唔同，用呢个方法。啊！俾空间一啲私人嘅业主嗱，喺英国系点嘅咧？如果话咗你间屋系古迹嘅话咧，你外墙系全部唔准喐嘅。 嗯， 但喺入边就可以改。 系 嗱，仲有一样嘢，我有个老友喺英国买咗间屋噶，佢要翻新啊。 嗯， 你知唔知佢要揾翻同一样颜色嘅砖啊？ 喂，咁嗰个地方政府有冇津贴噶？ 唔系有，冇噶， 冇噶。 嗱，唔系你知唔知佢要揾砖？ 我执条咪打雷声噶。 你要揾翻啲砖咧，就唔系好似我哋香港嗰、那个，嗰、那個、又系林郑月娥咧，讲起就兴噶啦。嗰、那个景贤里啊， 系 啊，就俾呢咁嘅奸商 剥烂晒咗， 剥烂晒之后，而家就揾翻啲假砖啊，假嘢、 啊。 但系英国佬好叻噶，原来佢以前100几年嘅砖咧，佢而家照做翻噶，你可以配到嘅，原来 系 嗱呢啲就叫保育啦。嗱、 嗯， 讲翻朱海迪讲咩啦？咁啊，比较弹性啲业主去处理啦。咁啊，亦都鼓励活化古迹，有收入就唔使拆啦。 嗯 啊， 咁但系喺香港点咧？政府会用钱向私人买入古迹保护，然后又会将属于政府嘅古迹私有化，再将属于公众嘅古迹咧卖俾啲商业机构，卖咗出去咧就话人哋话事，想点就想点啦。嗱，咁啊有个版俾你睇噶，尖沙咀水警总部就系个惨痛嘅记忆啦。 唉，啲树劈晒真系痛苦。 嗱，长江将整个尖沙咀山同埋山上面几百棵树斩鬼晒。近年的古迹活化呢就只租不卖，但是呢就变成高级的消费场所。那间档铺啊，湾仔间档铺啊，大家知不知道你可以上去天台去吃东西的？你可以上去天台去行的，因为那是公共空间来的。不你试一下上去啊，上次不是试过找差佬来咯，拿埋盾牌来啊。 咁犀利， 想赶人走啊，大佬。唉，咁你而家个水警总部呢就成个山都铲埋。啲树又铲鬼晒，而家变咗咩咧？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荷里活咧，有条叫做啊名牌街喺荷里活度嘅 Rodeo Drive， 入边有个 Rodeo Center 咧，就始足呢个尖沙咀而家呢个1881嘅啦，话俾你。 系 咪叫1881啦？又 1881 又考下你啊！1881系，你个同学负责嗰啲单嘢。 诶， 你个书友仔啊， 书友仔， 唉，真系顶你唔顺。 柳神赵国雄， 嗱咁啊。政府坚持在中环9号和10号码头中间呢就重置皇后码头。而家两个码头都起好咗啦，就唔知道皇后码头几时先至会出现。 嗯。 嗱，我就认为呢，你话拆皇后码头我都算了。咁而家个10号码头系公众码头嚟㗎嘛。点解咪直情起返个皇后码头喺度咪算囉。咁都 OK 呀，你明唔明啊？不过就变咗唔系嗰啲地方啫。朱凯迪又话咧，政府嘅古迹保护根本就系原地踏步，个制度吓问题咧，基本冇处理过，净系用钱啊做媒好留意，就造成咗假象，以为政府做咗好多嘢，事实系公关做得好，即系话咧，林郑月娥咧就欺世盗名。 嗯。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一般小儿惊嘅原因咧， 惊系由吓亲起嘅。 小儿因为咧个脏腑咧好娇乱，突然之间声啊瞓瞓下觉咧，定时定候咧会喊醒。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昼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00至10:00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大伯，我又帮阿林郑月娥公关一番啦。喂，你好似唔记得咗个中央警署嘅，交俾呢个马会做呢个活化，几好啊！ 第日睇下啲穷人有冇得去咯，呢啲咁嘅嘢。 咁你咪放长双眼睇啊嘛，要系嘛？ 喂，仲有啊，而家都俾人闹紧噶。 咁仲有咧，嗰、那个系警察宿舍啊，又搞啲创意几好啊，支持创意工业。 仲大镬，又判咗俾人做嘅。 系，梗系外判啦。 又判咗俾人做嘅。咁点解嗰度唔做骨灰庵嘅？我成日都问噶啦。 点解你成日挂住骨灰庵嘅啫？ 喂，我哋而家老噶啦。你话生前就好多人都被地板地产霸权欺凌啊，冇瓦遮头，死都想有瓦遮头嘅大佬，都死有葬身之地。 你都俾阿周一国局长咧退落嚟嘅时候威翻次啦，你咁样数讲一数嘅时候，大家就话系啦，局长话咗每一区都应该有噶，佢搞搵唔到地方噶嘛。如果系 有个大把地方俾佢都话嗱，政府总部啦、荷里活差嘅警察宿舍啦，全部可以做骨灰庵噶。喂， 做纪念公园、啊， 好抢手噶。你唔好以为骨灰庵可以好靓， 好靓，我同意，我同绝对同意。 冇问题，冇无烟无味，乜都。 最近我朋友介绍啲图片俾我睇，喺苏州，哇，靓到不得了，真系嗰啲墓园真系。 唉，嗱，而家我哋电话旁边咧就有呢个阿朱凯迪嘅，咁就系呢个土地 正义联盟 的執委。 啊，朱凱迪早晨。 朱凱迪早晨早晨。 你今日人哋话拆烂你个祠堂嗰度，即个西座，即系唔系你祠堂，我以前喺嗰度翻工嘅。嗱，咁啊拆烂佢，咁点啊？点搞啊？ 政府总部啊，西翼 点搞啊？搞嗰、那个嗰班人其实都好努力噶啦，由中西区关注组啊，一班政府山佢哋有班人主要系关心市区啲历史建筑，同埋有啲高官噶嘛，前高官噶嘛。 嗯。 咁其实佢哋已经做咗好多嘢，由零开始，本来成个社会都觉得系嗰个西翼啊拆咗佢，哇！我哋甲级写字楼唔够咁样，就到而家，其实而家香港社会已经，就算连嗰个古物资产委员会都打算将佢评到一级啦，已经。咁 唔系西座系三级啊。 西座是三級，但是它有個整體嘛，現在香港其實是最重要，不是講一些點的評級或者一些保育嘛，是成你講緊中區警署那個域多利監獄都是一個片嘛，你不要中間裡面有拆開話有些又可以咁樣。咁這個其實本來可以有一個好一點的方向啦，本來諗住梁振英上台是不是啊鍾日傑在這裡支持的嘛，其實鍾日傑是反對拆西翼的嘛。 哦，嗰、那个梗系啦，嗰、那个英国佬，嗰、那个就 似乎又唔系咁样。 嗰、那个英国佬嘅祠堂嚟噶嘛？喂，我想问下你啊，嗱，个问题就是林郑月娥琴日喺立法会度都系讲你同差唔多同一番说话，不过就唔同演绎。佢就话咧，啊呢啲古迹评级咧，讲幅地嘅，讲整体嘅，唔系讲建筑物啦。佢话而家唔系讲建筑物啊，咁所以就唔需要你嘅，佢就咁嘅意思。咁你点睇咧？ 嗰、那个我谂嗰个，因为成个政府总部都系即系我哋讲紧五十年代战后，即系英国政府睇香港有个新嘅唔同嘅政策啦，唔再系要即系嗰啲新古典主义嗰啲建筑，好似高高在上啊，好似系啊我系鬼佬就压住你班华人咁样，反而系用现代主义嘅风格去话俾香港人听，喂，我哋而家殖民政府变啦。开放我哋嘅政府同市民一齐啦，咁样咁呢个咁嘅象征嘅意义喺个建筑里面表达出嚟，呢个好重要嘅我哋历史一部分嚟噶嘛。我记得有一个即系古会嘅委员咧，佢话哦，因为嗰个西翼咧就系我哋啲平民百姓去交水费电费咁样，所以咧就冇呢个中座或者东座咁重要。我觉得反而调翻转啦，应该系就系因为嗰个好多市民已经系。好多人係由細到大都係去嘅，佢就係代表住我哋同政府個交流嘅一部分啊嘛。咁呢個反而係西翼喺個歷史意義上，如果從一般市民嘅角度嚟睇，係更加重要咯。 咁但係而家你撞著個好打得嘅林鄭月娥，佢話喐你就喐你㗎啦，你同佢交個手㗎啦。嗱，你哋爭取呢個皇后碼頭、天星碼頭啊捧咗上位。啊，咁得到个好打得嘅， 佢摄嚟上位啊，唔系捧佢上位喎。 喂，佢而家踩住你上位啊嘛，就因为打得你哋啊嘛，打得你打到你哋金啊嘛，骑住你上啊嘛，大佬啊，佢就系因为打低你哋，所以佢咪叫打得。你估周强话打得系真系打得系打得系打得你哋啲反对者啊？你明唔明啊？ 抢咗你哋嗰个。 首先就系佢要即系首先就睇下今日嗰、那个今日股资会都会系咪评级啊？今日开会啊嘛。 今日佢话佢自己亲身赤膊上阵啊，拆烂你西藏， 深入虎穴 啊！咁又再一次展现佢打得嗰种精神。 我谂由因为其实如果我哋话佢决定咗到话真系要拆，其实都有一段时间嘅。又如果今日我哋嗰、那个古物资产委员会系定系一级嘅，咁同样嘅状况就出现啦，就好似皇后码头咁样。一级嘅历史建筑，你又要拆咁样，咁 会唔会占领佢咧？得唔得你啊？ 不如咁啊，我有条桥啊。嗱，你话支嗱，我咁讲嘅又比较难题嘅啦。我哋支持拆西座，不过你搵翻笪地方原地起翻佢，睇下制唔制？ 又搬去 赤柱啊？ 搬唔到嘅话，唔使惊，因为呢座建筑物唔系足够砖起嘅。 混凝土建筑系搬唔到嘅。 搬到所以比较难题嘅咯。嗱，你话嗱，用翻你林郑条桥啊？嗱，以前试过啦，美利大厦搬咗赤柱，啊，皇后码头你而家又挤咗皇家仓度，第日起翻啦。咁不如咁啊，西座拆咗就起翻得唔得？你试下。 即系我其实觉得呢啲已经系去到纯粹系讲个人嘅喜好同埋权威。你就算嚟讲嗰个楼面面积啊，而家佢话要起嗰个楼面面积，其实同西座系有咩分别啫？ 西翼本身已经有佢嘅楼面面积噶啦， 系咯，装修下咪得啦 佢系要拆我哋做咩啊？究竟佢拆我哋做咩啊？ 佢已经系冇理由啦。而家香港人都知道，佢成日嗰阵时候话拆咗之后俾个花园嚟，但香港人都知道而家，哎，香港人唔系要呢啲咁嘅假花园啊嘛。香港人已经太多啦，成日嗰啲屋苑嗰啲四楼五楼嗰度整个平台花园，已经太多呢啲假嘢噶啦。我哋而家要一个整体嘅历史建筑，仲要系翻政府拥有，唔好卖咗出去。咁我哋之后可以再倾用啊嘛。你摆律政司又好，我哋整翻一栋系呢个公民组织大楼咁样。你而家净系得公开公爵大楼啫嘛，咁你都冇唔够位啊！我哋而家个所以挨贵租啲民间团体，点解唔俾我哋用啫？ 喂，你会唔会同意我嘅建议啦？我比较支持。 我梗唔同意你搬走啦，大佬。 唔系啊，唔系啊，我建议唔系啊，我建议做骨灰庵。 哦，呢、這个又唔错喎。 我系啊，我系嗱、啊，我真系建议做骨灰庵噶。同埋我哋啲穷人都可以有机会系生前住唔到中环，死咗都可以喺中环占翻幅地咁啊，大佬。啊，占翻个牌仔啫，系嘛，咁都好啊嘛。 呢、這个有得谂，呢、這个反而有得 谂。我真系啊，我成日都觉得呢啲地方我哋应该做骨灰庵，可以好靓噶。大家又可以去 即系对我哋嘅祖先付出咗嘅努力嘅 吓。连呢个荷里活差馆我都想去我嚟做骨灰庵嘅，你问我就 做纪念堂啊，诶，几好几好。 好啊，喂， 几年其实你见到即系香港政府搞咗啲咧，譬如有亲大嘅社会运动，有啲舆论啊，咁佢之后咧，通常都系掟一嚿钱出嚟就整啲 project， 譬如佢掟咗3亿出嚟搞个历史乜鬼建筑伙伴计划咧，咁啊派俾啲 派钱俾啲压力团体嘛，呢啲系加拿大、美国、西方社会尊重呢啲嘢噶嘛。 而家香港一个历史建筑保育个体制系抄英国，但系抄一半嘅啫嘛。人哋英国就系话你一级、二级、三级其实都系要保留噶啦，有法定嘅。 嗱，一级啊点啊？英国咧，一级咧就出边入边你都唔喐得。二级三级咧，有啲咧就可以喐，有啲出边咧你唔喐得，但系入边你可以喐。 香港变咗你废噶嘛？你变咗一二三，你其实都系废噶，因为你每一年始终你按法例去指定做古迹嘅，可能得几个咁样。而家我哋有1400多个评级建筑排紧队啊嘛，嗰阵时我哋就计过要400多年先至指定晒做古迹啊嘛， 即系 话啲拆晒啦， 拆晒啦。 而家个问题由2007年到而家都冇喐过呢样嘢，就掉钱出嚟咯。抌钱出嚟同埋林郑 part 埋佢嘅 partner 张振远啊，市建局啊，变咗两个人出风头，就变咗两个人就搞几单嘢，就 两个都打得啊！你又话我打得，我又话你打得，互相吹嘘啊！ 两个人变咗系利用咗呢个议题。 喂，朱海迪，我想问多你样嘢啊，即系题外话吓。而家今日睇咗报纸，好得人惊，佢好似话而家准备咧嗰啲郊野公园咧，就俾啲乡下佬我嚟起顶屋喎。 我唔知佢呢个我冇睇啊，如果系嘅话就好得人惊咯。 系好得人惊啊！啲郊野公园好啊，因为 丁屋嘅体制已经系俾即系原居民攞嚟系做地产炒卖嘅一个降低佢哋嘅投资成本嘅一样嘢啫嘛。咁你冇理由再系即系俾佢扩大嗰个起丁屋范围咯。如果佢哋系咁样用嘅话，佢哋自己住嘅话，我哋都可以再倾下啊嘛。 啊， 你唔系自己住啊嘛， 都过都卖鬼咗去啦，梗系卖个丁权，而家都成去到成差唔多100万， 一百万啦。 唉， 即系呢个又系我觉得成个问题。如果你揾啲，因为你系揾你系1200个选位啊嘛，咁你喂你咁样你就好容易系认得出嗰啲要你派翻啲嘢俾佢嗰啲人啊嘛。咁你而家有几廿个乡事派，其实唔单止系乡议局啊嘛，你嗰啲渔农界其实都有一堆系佢哋嘅人啊嘛。咁又变咗有一大堆人系要问翻你攞嘢啦，而家咪要报咯。 朱海迪，你继续努力啦，你睇实呢单嘢啦。你睇今日，今日你 啦，你又睇就我又睇就。 你今日去唔去？你今日去唔去嗰个公听会嘅？唔系嗰个会议嘅， 下昼嗰、那个。 系啊， 下昼嗰个我唔去啦，不过会有人去噶，我哋。 去又话好啊，我哋都派人去睇啊。 留意住， 好啊，多谢你啊。 好，拜拜。 争取时间啊，电话旁边啊，有林生啊，林生早晨。 早晨，林生。 早晨，大班，早晨啊，郁华兄。 系。 嗱，即系简直咧，佢而家话保达地啊嘛，系咪？我讲个笑话你听嗱，我表明身份，我尖沙咀姓林豪达。 嗯。 O K， 嗱，尖沙咀码头巴士总站，佢就话唔系保达地，佢话保啲站停。 嗯。 咁即系点啊？佢讲晒啦，系咪？嗱，我要好快、好简单，援引一个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一个叫《河内宣言》，讲紧叫做 一个叫做历史地景，讲紧佢系一个整体嘅地方嚟到去睇，包括个地方，包括建筑物，甚至乎包括一啲人民本身佢嗰个嘅活动。你而家讲紧政府山，你就话啊，保嗰个地方就有啲咁嘅嘢，冇个建筑物，咁即系点啊？佢讲晒啊，而家。 哇，系啊，你林郑有佢讲冇你讲噶，几时轮到你讲？你再讲多两个拆你间屋，你惊唔惊？ 咁你即系话你而家你政府系咪一样嘢？你中意点就点先。如果系咁啊，搞咩古咨会，搞咩古迹办啫，拆废咗佢啦。 唔系啊，应酬。 如果你想点就点啦。 应酬你班友嘅咋？系啲人咁聪明。啊咁咪蠢，俾人呃咗嘅啫嘛！啊，佢一早嗱喝住你班友，嗱你评级我唔理你，啊，总之话俾你西藏我拆硬噶啦，咁啲友咪识做，咪将佢变做变做三级咯。 但个问题系话嗱，大班你都喺嗰度翻个工，你都知西座就连住中座上去，跟住上到上边啊呢啲。嗰个停车场度， 系啦，去到七楼行过去啊嘛，定系五楼大班嗰度系。 喂， 时间够啦，一再打翻俾你。 好啦，好嘅。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有传民主党中常委冯伟光私下申请副局长职位。民主党主席何俊仁话，冯伟光至今仲未回应有关传闻，做法唔负责，认为佢嘅诚信有问题，应该公开交代事件。何俊仁喺港台节目入面又话，四名年轻党员早前亦都表示申请政治助理嘅做法喺纪律上面有一定程度嘅问题，认为佢哋处事轻浮，影响合作同埋默契，佢会进一步处理，但系认为事件唔涉及政治道德同立场嘅问题。有份申请政治助理的民主党区议员罗建熙承认事件有疏忽，报名之前未有思考和党是否有违背，亦都未有向党交代是做得不足。九龙城有巴士小巴相撞，九人受伤。早上八点几，一架小巴沿太子道东行驶，在富豪酒店外面撞向一架巴士，小巴翻侧，车上面的八个人受伤，一名巴士乘客亦都受伤。另外，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早上有两架货车相撞。运输处总运输主任关翠兰就话，太子道东往观塘方向现时交通挤塞，车龙长达 1.6 公里，已经去到彩虹村。财经方面，港股开市，港股是下跌的，恒指最新是跌紧141点，报18885点，国企指数是跌紧80点，报9577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会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0%。 这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2啊，呢分钟继续有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首先跟进翻先啊，咁较早时太子道东向旺角方向近李求恩纪念中学交通意外仍然未清噶，龙尾平石村，同时影响到观塘绕道落翻太子道东向旺角方向车多，现时排翻到呢个丽业街噶。仲有亦都影响到呢个伟业街天桥出翻旺角方向比较挤塞，车龙排翻到边咧？现时见到去到呢个九龙湾运动场啊，咁塞紧。车各位忍让多阵，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务人员嘅指示啦吓。好，走翻过对面海睇睇港岛区先，咁港岛告示打到过海，只系去到广告牌啫。另外东区走廊落中环啱啱相反啊，好远啊，排翻到呢个北角码头嗰边。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方向呢分钟回复翻正常嗰只噶。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噶。另外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见到龙尾啦，现时去到油站啊，系啦，讲开嗰啲什么保育项目真系～ 嗰度嚟买啊！唉，当铺啊变咗有钱人高级酒店，大佬啊，我哋啲穷人有冇份享用先？报乜鬼嘢肉啦？咁啦，逢星期五六日开放俾攞综援家庭入去免费拆山自助餐，仲有啊，酒店啊点啊，俾住板间房嘅家庭住翻两日 ，happy 一下嘛，咁先有意义嘅系咪？唉，另外加士居道过去咧，现时去到理工大学地盘噶，仲有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康庄道桥底而启德隧道过去咧，现时去到芜湖街噶，咁啊新界区奇隧道同埋道路暂时就未有特别报告嘅。啊，大妹啊，你平时介绍咁多书画展啊、雕塑展啊，今次介绍一个都几特别嘅展览俾我哋话系嘛？ 冇错啦，我要介绍一个玻璃展俾大家，由听日开始去到7月21日上昼11点去到6点咧，去到香港仔田湾海旁道7号嘅兴伟工业中心10楼咧，睇一个欧洲玻璃展啊，入边咧有玻璃为主题之外，仲结合咗木材嘅作品，俾你呢一次个睇晒唔同风格嘅欧洲玻璃，大家都快啲嚟参观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啦！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梁继章， 幼稚园 点样选？ 李丽睿 去面试， 系咁咦？ 唉。 香港做父母 真係苦过爹爹啊。 开心大活人父母教室，一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課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學准备，等你做个开心快活嘅爸爸妈妈。留意6月15号星期五下午3点，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父亲节系我最母亲切感嘅节日。 我系麦润秀。 爹哋是我懂事以来从来没叫过的称号，因为我3岁爸爸已经过身了。好好彩过去6年先后有我的女儿我的仔叫我做爹地。你呢？你有没有爹地呢？你有没有时间陪他呢？为什么不买回个高清数码收音机，起码有我麦 Sir 麦润秀陪住他嘛。 陪伴香港人成长，最熟悉的声音，为你爹地带来无限温馨和鼓励。快啲去快图美 Ninky Danky 人气电器店 Panasonic Sogo Panasonic 陈列室，只要用180元就可以买到㗎喇。 父亲节快乐。 入伙啦。 你记得通知选举事务处我哋改咗地址喎。 仲要通知佢哋我改咗电邮地址添。咁候选人先可以电邮啲选举广告俾我。等我而家上选民登记网站下载表格先。 表格仲可以喺选举事务处、民政事务处和公共屋邨办事处拿到的，有问题可以打2891-1001问下。选民登记资料记住要更新，6月29号就截止了。 我好相信连日来公众有讨论，中央一定听到。 游行示威攞开个花槽呢是有它的好处的。 这个是卖党求荣的做法来的，要跟他划清界线。 民主党派加入政府根本是有辱无荣。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7啦，咁我哋继续同阿林生讲落去啊，阿林鸿达。 早系嗱，头先新聞之前就讲到就话嗰个政府，即係佢讲晒啦，一度就话一啲地方又话留个建筑，一啲地方就话留个地，留笪地出嚟。咁好啦，嗰个头先啊，可能啱啱嗰啲 你讲到河内宣言啊嘛， 河内宣言。河内宣言讲紧你系要留嘅，就成个地方整体嚟到去留，包括啲人嗰个活动都应该系去维持翻喺度噶嘛。咁你到底而家系即系政府佢讲晒，即系想点咧？嗱，我仲会有一个即系我自己个人嘅补充嚟讲嘅话，就话点解一定要抠实西座先？ 嗯， 即系好明显有一样嘢，你中座同东座。讲紧上边嘅都会系话，即系喺山上边啦，系咪？如果一般市民嚟讲，要上去上边，就算我唔当有闸咁计，都冇咁方便啦，系咪？ 系 西座就啱啱系大道中同埋呢个雪厂 上 街 交 界， 系系 对面马路皇后大道中9号， 系 租紧几多钱？对，或者隔篱。 置地广场， 系 告罗士打大厦嗰啲， 搭条天桥嘅不得了啊，不得了啊，真系啊， 系咪？即系呢一个我自己个人会觉得就系话，呢个系咪就话政府要坚持要拆西座嗰个阴谋咧？嗱，呢一样嘢我觉得林郑月娥留翻俾林郑月娥自己去慢慢同公众解话啦，呢一样嘢。 嗯嗯。 唔系个问题就系话，我都唔明佢，好似朱凯迪咁讲，你拆嚟做咩啫？你又冇增加到个地积比例，乜都冇，你系要拆咗起座新嘅嘢喺度。喂，根本就随富放屁。你问我最好咧，我唔知你赞唔赞成啦。我就话我系做骨灰庵最好嘅，乜都我一万蚊一尺，我都肯同佢买。 你真系上错你嘅心啊！而家连系荒山野岭都唔俾啊！你明啊？ 喂，嗰度冇人反对嘅话， 我觉得到底点样样去用咧，就唔系大班你讲，唔系阿郁华兄你讲，唔系林郑你讲，唔系我讲，唔系朱凯迪去讲，而系留翻俾全香港市民去嚟到去倾。 全香港， 喂，你唔系建议一个公投啊嘛？ 我唔系建议公投，系话有一样嘢，你我只会系我自己个人嚟讲，我系反对变咗做一个嘅。商業大廈， 唔係而家佢話要俾證監同埋呢個聯交所， 係啊，巴閉啊，租客都有埋啦，真係，唉。 嗱，我個理據咧就兩樣嘢嘅啫，第一就係話寫字樓係咪不足咧，就唔該請阿林鄭月娥咧就得閒咧就去中華灣仔睇下啲寫字樓，問下啲地產鋪。 係，成日我覺得最好咧，大班啊，不如將呢個西座咧就俾呢個金管局用。 阿老林啊，不過真係咧係寫字樓不足嘅中環係。呢个就是事实嚟嘅，我哋唔需要拗嘅，但我哋唔需要， okay. 因为佢不足嗱，我哋唔好想中计啊、嗯！你千祈唔好中计，老谂你搞社会活动，我哋唔需要理佢够唔够写字楼嘅。总之呢个西座就唔拆得， 要保育就保育啊嘛！ 你唔好同我讲你唔够，喂，即系我话俾你听啊，老谂我唔够钱用，可唔可以拎银包揞钱咧？唔得噶嘛，你得我有冇钱啫？啱唔啱啊？冇 宏观嘅城市规划角度嚟到去讲呢一样嘢嘛，你系真，你就算我就当你唔够。咁你可以将个西座稍微装修下佢，咁咪可以租出去啦。 唉，算啦，唔好同佢讲啦。总之今日晏昼你会开会噶嘛？ 呢、這个我要睇睇啲兄弟姊妹，我自己就未必会去。 系咪？你要当值当班系嘛？好，有政府山关注组嘅罗雅玲啊 ，Kitty 早晨，早晨， 早晨啊，罗雅玲， 早晨， 早晨，大班啊，林旭华。 你好落力啊，终于令到呢个政府山呢要有啲结果。不过呢个林郑 啊 咁样即係睇落。系都话要拆。 太恐怖啦，我今次睇到呢林郑呢做嘢嘅手法呢。 喂，你而家先睇到。 我有啲代即係香港担心啊。 係。 因为呢位女士佢今次喺政府山呢个事件呢用尽手段啦扭橫折曲去干扰古諮會。甚至是影响他们的结果，然后在根本人家都未开会之前呢就即是大次次这样已经说我们一定已经决定了拆了、 嗯、 甚至其实我们昨天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组织呢那个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呢发出一个文物警示、啊 嗯、 这个呢是、有史以来呢那个组织是20世纪建筑的组织呢是第一次发警示呢给中国的咁、 嗯、 咧顯示其實政府山咧同埋政府總部嘅文物價值咧係已經得到即係國際社會嘅認同，同埋佢哋係不惜即係做發文物警示咧，係勸喻啦，要求香港政府咧係停咗佢呢一個重建嘅計劃嘅。咁、 嗯、 中國嘅ECOMOS 咧，佢哋都知會咗。咁、 嗯、 但係咧，林鄭咧係堅決唔聽，藐視呢一啲國際嘅警示啦。專家的意見啦，同埋市民的意見咧，佢都一意孤行去咁做， 成個好蠢嘅喎、 啊！我睇香港好擔心嚇嚇， 我冇噶，佢打得啊嘛，佢冇嘢噶。嗱，你睇住有過骨噶啦，嗱，第一民望啊高，你依家民望去到好似話70%+，好巴閉噶。所以你哋 我哋唔可以俾佢過骨咯。即係如果我覺得，如果佢咁都過到骨咧，即係香港人係咪麻木嘅咧？你哋睇唔睇到佢做嘢嘅手法咧？佢完全繞過曬諮詢架構，話我要拆就話拆，即係表示佢好打得。但係呢啲打得係咩嘢？即係打手嚟啫嘛。 冇啊！佢 欺喺邊度？ 欺善怕惡。 同發展商已經有一個照傾掂曬，點樣做圖都畫埋出嚟。 喂，你知唔知？ 然後話俾我哋聽，呢個係保育。 佢準備做 BOT 㗎，就係益發展商咯，又好似九倉咁咯。 嗱，另外 回望文字又话咩唔卖个业权咯，咪又系嗰啲嘢，其实 系咁， 你唔好当我哋傻噶啦。 佢而家就系当你傻，我都话佢欺世盗名啦。个问题就话嗱，譬如今日佢真系拆，咁你有咩行动咧？ 我哋而家尽咗最大嘅努力咧，几即系好困难啦，做咗好多嘢先至攞到呢一个国际嘅一个支持。咁我哋。面对这个这样的强权政府，我觉得市民一定要出来，都要即是完全是反对他了。 罗亚玲啊，不如呢叫那班是占领中环的人一搬过去那边，还念这个狮子银行都叫他们走了。真的啊。 我觉得这个是啦，同埋我觉得要调查咯，我不知道怎样可以展开对于政府发展局今次用尽手段同埋不按常规呢这样做这件事呢，究竟里面呢有没有一个利益输送或者延后利益、延后的报酬，我觉得应该要展开调查，不可以这么轻易呢，因为他说服不到公众，你明白，你刚才说那些什么急写字楼的不足、对的，其实美利大厦他就做回写字楼，我们经常都跟他说的，他又要改造酒店、 你可以将政府山、 这个、很矛盾， 你可以将政府山那些 port ratio、那些建筑面积给了美利大厦的、你起够100层都得的，有乜所谓啫？ 美利大厦咧、其实原本已经是写字楼，佢将佢保留翻做写字楼，吓、租俾商业用途已经可以噶啦、因为根本甲级写字楼呢个理由系唔系理由？佢 唔系我哋唔需要理佢嘅。其实阿罗小姐，我就从来唔理佢讲啲咩道理嘅。总之一样话一样。而家呢个就系保育，你唔可以因为你冇写字楼就去拆呢样嘢，嗰啲冇得倾嘅。唔使倾嘅，嘥时间啊！ 但我哋睇到咧，佢嗰种手段咧，甚至系即系今日股资会开会啦，我哋发觉咧，佢点样咧去搞股资会个评级啦，即系用专登咧，一定要啲专家咧就分助评级，但系已经有专家咧走出嚟话，我哋本来都唔想分助评级，系佢哋要我哋嘅。 因为佢政府委任呢班人噶嘛，佢一早出嚟已经 应该整体去 张扬去看佢噶嘛，跟住佢就话咧评级咧。是讲幅地啊，唔系讲个建筑物啊。于是我就打咗个譬如， 简直系 ridiculous 啊！ 我就打咗个譬如啊，你知唔知你屋企都可能有啊，或者你屋企冇，你爹哋妈咪都有福禄寿啊。福禄寿三个 figure， 佢就打烂咗一个，就跟住话冇问题啊，其他两个喺翻度啊。 系啊， 三个都唔可以缺一个噶嘛。 佢都系得佢一个喺度讲。 系，仲 有 将 自己有主流资源，我唔知咩主流资源。 你都睇到佢噶啦，将呢个九成强拍降为八成。喂，佢不停向地产商输送利益。前日礼拜二又同九仓签咗不平等条约，我哋送咗100亿俾九仓。喂，佢就 系 不停做。 咁点解净系查多诺唔查佢？ 喂，佢呢啲太……喂，你呢？你知唔知？你知唔知点解啊？呢啲太大啊 ，too big to be four。好啦，咁啊，继续努力啦，罗小姐啊，咁啊，睇下听日， 我哋一定会去。 睇下听日，听日你揾你啊， 我哋再倾过下。 听日揾你啊，吓， 多 谢 你，多 谢 你。我睇翻，我想问下咧，呢个林郑系咪嗰个首代党嘅？ 以前系，不过就即系都唔入流。 有边个同佢有得倾嘅咧？嗱，我啱啱谂起，你陈冯夫真，喂，去到国际嘅舞台。喂，成日佢都可以噶，佢做一啲好事。 唔系，我都唔知你讲乜，你冇人同啱，佢系个个都唔啱，冇人听噶。 哦，咁样噶。 OK， 可能而家听梁振英话咯。 哦， 而家嗱，老实讲，可能佢打咗好牌俾梁振英上噶。 系， 你唔知噶。嗱，佢可能牺牲自己噶。 系， 一意孤行。 系， 话拆就拆，跟住梁振英7月1号上台， 一锤定音， 唔拆。 哦，咁样。 保住个祠堂。 哇！苦肉计喎呢招真系， 简直系都帮梁振英做嘢，唔使做嘢。不过如果佢真系梁振英咁做，我哋一样拍掌。 系 明知佢玩手段都拍掌。 哦， 即系佢做好事，我哋就支持。 嗯， 佢做坏事，我哋就唔支持。 嗯， 如果梁振英喝停佢，咁咪威晒咯。嗱，而家又踢个波俾梁振英最好啦。 嗯， 梁振英讲到天下无敌噶啦，咁佢咪冇嘢噶。7月1号，我话唔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 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是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和国家队的指定生产商。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契喺手。 去搵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契，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七成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49啊，争取时间听多几个电话。不过听电话之前咧，有样要讲下嘅，有啲喺 Facebook 度有听众就喂，你哋啲广告意识不良，教人先使未来钱啊！我绝对赞成噶、嗯，我唔系赞成个广告，我系赞成个听众讲噶，啊，即系话如果你争人一大笔卡数，咁你去债务重整就是变相债务重整，就是借一笔钱还债，就是悭咗利息嘅、 嗯。 但并不表示你喺还债还清债之前 咧、啊，就唔应该 走去花费嘅、啊，应该仲想办法还快啲。 系、 嗯、啊、嗯，就剪埋张卡里添。如果你冇啊，喂，如果你对一张揸住张 plastic 系 啊啲咁嘅胶卡 啊 而节制唔到嘅咧，你就应该啊剪鬼咗佢。 你成日都讲话喺外国咧，就啲法庭咧就系、是。通常都是不会是对那个银行会好好 好。所以我是赞成的、啊、即是有听众话我哋呢啲广告有啲意识不良啊鼓吹呢人借钱去消费、 嗯、 我是不支持的。 嗯 好、啊、简单我立场就不支持。 好我哋电话旁边有何小姐。 都要懂得自己节制咯。 何小姐。 啊何小姐你好。 早晨。 你好，你好， 系 大丹， 哇吓死我！你咪同林毓华算账嘛？林毓华， 林毓华会有人算账，自知心就多啲。 请教， 因为有一个姓黄嘅成日改名嗰个嘢咧，一日到黑都闹到佢， 系咪？ 嗱，我咧而家咧，我就觉得我好唔明啊，点解佢拆咗保留东座？咁西座我嚟做咩呢拆咗 我嚟起一座美援美伦嘅金融中心、 嗯、 就俾联交所同埋证监会进驻。O K 係波嗱如果政府山都冇咗㗎喇波。 有 呀。山世嘅。 咁、哦、你讲风水冇咗都係福禄寿打烂一个咪冇咗用囉。我成日都搵福禄寿嚟讲㗎啦啱三座。你是但一个福禄寿冇咗你嗰套嘢就算几值钱都冇人买㗎。 因为我有一次上去游行呢我见到好新情因为佢哋大装修嚟㗎嘛。咁呢我就行埋去我企喺度个 Sir 嗰度。我个 Sir, 我里面有冇砖头冧落嚟㗎。我话冇喎。 好企你㗎好硬正㗎係 呀。 我喺嗰度翻个，我喺嗰度翻个工嘅，啊，嗰度冇问题嘅， 冇问题，咁冇问题拆嚟做咩咧？ 唔够， 我觉得真系冇问题嘅嘢咧，佢就去拆，有问题嘅嘢佢就拆。 嗱， 有问题嗰啲就回避啊嘛。 话俾你喺当年啊，即系当然林郑月娥就冇资格跟夏鼎基学嘢啦。夏鼎基曾经有个至理名言嘅，当年佢就话架车唔仲行紧唔烂咧，就唔该你唔好拆佢啦。O、okay, K， 一拆佢咧就砌唔翻，行唔喐噶啦。O K， 呢个夏鼎基嘅名言。不过当年林郑月娥咧就冇资格跟阿夏鼎基学嘢，连斟茶都冇资格。不过而家俾佢一招上位咧，就乜嘢都话要拆咗就做咩？就益啲地产商就咁啦。 不如拆埋佢间屋啦。 佢冇屋噶。嗱，我又讲个内幕消息俾你听啊。当年咧，即系唔系几耐，讲旧年啦。当呢个僭建风波嗰阵时咧。啊，咁咧，咁啊，曾荫权咧就 系 佢老细啦，就话屋企嗰个骑楼去租俾人嗰个祖居咧， 祖居系， 啊个骑楼块玻璃封咗，咁啊入到去开早讨会啊，即系朝头早啲高官朝早要开会噶嘛， 问大家申报下， 佢入到去唔该你哋申报，你哋自己唔该醒啲，啊揾啲人，你话叫佢揾个 A P 啊，即系呢啲所谓合资格人士查你间屋，有冇僭建？啊，咁跟住人哋就话咁啊我你咧咁，你知唔知佢点讲啊？ 佢话我够运啊，佢话我够运啊，我香港冇屋啊， 哦，卖晒。 嗰啲风流说话，如果冇屋咧，叫做够运。你话香港人有几多人有屋咧？佢话我够运啊，我香港冇买过屋噶。 嗯， 喂，佢讲埋啲咁嘅废话噶。 嗯， 当然所有 讲废话噶，大班。嗱，我记得我前年去游行，行到去总部咧，梗系好攰噶啦。啊，咁有一班阿 Sir 咧，行嗰边，我话嗰边系走日噶噃。佢话乜你唔打算走咩？我唔系，即系留喺度宵夜啊！我肚饿到死。咁我话，既然嚟到咯，咁我梗系要去瞻仰下遗容噶啦。 你都算折堕，咁啱啦。咁你一定赞成我噶啦。我就话咧，就将呢个政府总部西藏嚟做呢个平民嘅骨灰庵，你知唔支持啊？ 诶、哎，我正有此意啊，因为我头先都话成个山势嚟嘅，因为通常 哇，如果你知唔知嗰度有 福地嚟噶， 你如果嗰度有骨灰庵啊，我都去买咗个福禄位啊，我自己都去。我话俾你听，因为我喺度翻个工啊， 嗰、那个系嘛， 唉、哎，最好唔紧要啦，抽到就得噶啦，唉、哎，但系一定要抽签 啊，哇，有排抽噶、 啊。喂，你知唔知嗰度可以整几多个位啊？即刻如果个政府总部西藏我哋做骨灰庵解决晒香港上楼嘅问题，即係死人上楼问题。 我諗成为国际大新闻。 哇，好嘢㗎，可以整得好靓㗎。即 係会唔会作为一个旅游景点㗎、啊、大班。 好事嚟㗎，嗱春秋二祭、 啊、 大家去嗰度游行，游行完之后装住香、 啊、 神宗追远。啊咁啊搵返啲到嗰个几十年后啦，我哋百年归老啦。呢、嗯這个位呢就是大班嘅。呢、這个位有黄毓民嘅。嗯嗱、啊、呢、這个位系林毓华嘅，嗰度咧最下边有个位系黄永嘅。 你最紧要俾个位阿黄太后先。 唔系，仲有个位咧就系阿吴志森啊，嗰、那个位系周融嘅，咁几过瘾啫。 一呢啲咁嘅笑话真系抵死啊！ 黄太后唔肯日日开声嘅。 咁啊，而家仲喺商港台捞紧啊嘛？你想港台好似阿梁思豪咁炒佢咩？ 仲有约噶？ 咩人做緊电视嘛，做緊呢个头条新聞嘛，睇下梁振英几时腰斩咗先讲啦，好唔好啊？ 不过呢头条新聞而家呢衫又换得几鬼靓喎。 好啦，多谢电话，多谢，好嘥时间啦。 好，有位吴先生，吴生你好。 吴生你好，早晨，早晨啊。 早晨。 喂，你好，我吴永辉啊，规划师嚟啊。 哎，你好， 你 好， 你 好。 你怎么讲吴永辉啫？喂，当年我同你去砵兰街。嗱，唔系学阿陈咩嗰单嘢啊！我同你砵兰街探访嗰啲一楼房，嗰阵时就睇下 一楼房真系， 我同佢真系去砵兰街啊，同吴永辉。喂，当年我哋做风波嗰阵时啊，拆雀仔街啊，拆呢、這个而家变咗叫做咩？嗰座嘢叫咩啊？ 朗豪坊啊！ 我同吴永辉去探嗰老人家， 系嗰龙屋， 系咪啊？吴永辉。 嗯 你记唔记得啊？ 嗰时第二个啊，嗰时啊， 仲有一个啊，仲有一个而家做大戏嗰个啊。嗰、那个叫咩啊？个即师啊， 做大戏嘅即师， 东宫西宫嗰个啊，又考下你 哦，你讲啊， 讲啊， 呢个系进念十二面体吓， 胡恩威你都唔敢唔出啊！你真系冇鬼用，你真系喂，讲翻啦，吴永辉，你讲啊，你讲呢单嘢点搞而家？ 系喂，讲翻正经事啦。其实呢我睇而家局呢就係、是、呢个权力同理智嘅对抗嚟嘅。 係。 咁呢我即係头先呢唔使再解释嗰、那个咩一级要唔要保育嘅问题㗎啦。因为人哋都评咗一级啦系咪即係专业评级嚟嘅。 嗯。 成个群体系一级嘅建筑㗎嘛。 係。 嗱我要讲咗一个规划上嘅又系科学又系专业嘅原因。 嗯。 其实好简单嘅啫。大家朝朝早过去呢个皇后大路中系咪一定塞车啊 嗯。 咁你皇后大路中一定塞车呢根本如果佢要发展起增大个楼面积呢佢系冇可能过到一个交通影响评估嘅。 唔系喎佢而家话佢唔增大个面积喎佢不过只拆咗佢咗喎。起过咗。 拆咗佢亦都冇呢个必要啊 咁系冇必要喎我就唔明点解而家已经咁靓啦咁好又保育又一级三级啦。喂咁你拆嚟做咩啫啊 佢系冇呢个即系嗱，你分开几多睇呢个问题？喺交通上面亦都系冇理由要拆佢，因为咧，你即系交通影响评估呢啲嘢咧，就睇嗰啲人点做嘅啫。即系老实讲，跟地产商搵食嘅，佢系做到啊，好少车，好少出入。嗱，政府将佢作为一个主要嘅办公用途，同埋以前咧吓，即系作为一个好低密度，而家冇人用嘅一个用途咧， 由交通流量都唔同㗎嘛，你都係增加咗流量㗎。 嗯， 咁呢个就睇林郑佢嚟紧，即系呢两日佢话佢将要公布佢个用途啊。咁如果你个交通流量增加，亦都系唔应该发生嘅、哦。 唔系，咁个问题就系而家佢话拆硬噶啦。咁大佬而家佢人哋打得咁啊，大佬而家唯一希望咧就 系 等候梁振英发落嘅啫。睇梁振英可唔可以积翻啲阴德，做翻啲好嘢，到时上一任送个大礼俾香港人，就话林郑月娥讲嘅嘢唔算数。我讲先算数，唔拆咁咪得咯，啱唔啱啊？ 嗱，如果咧佢系，所以我头先就话，即系你系一个咧系权力同一个科学理智评审嘅对立嚟嘅。 嗯。 问题佢点样，佢会制约佢嘅权力？问题系呢班即系咨询委员系咪够胆坚持呢个保育嘅原则嘅啫？ 嗯。 冇啊，佢哋都喂，佢哋都俾林郑月娥空咗啦，无端端将西座评为三级。系嘛？咁即系已经妥协咗噶啦。我话俾你，如果你问我咧，就空多吉少噶啦。你仲系咪民主党啊，吴永辉？ 系，仲系民主党。我冇申请做副局长啊，放心啊。 我唔系问呢样嘢， 你可以做局长啊你。 我叫你民主党可以喺个议会度抗争嘅呢单嘢，啱唔啱啊？ 系佢哋可能低，因为咧，佢呢个 case 咧就立法会，即系睇下佢点啦。佢未必系要去立法会审批嘅。 佢唔攞钱咪唔使去咯，系。 唔系佢要攞钱噶，佢要攞钱噶，佢攞钱噶。佢个拆咗，因为佢话而家保留 有啲啊，即系有得拗下咯。 好啦，节目时间够啦，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啲上 HongKong Airlines.com 订飞啦！